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即是在北纬21.4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正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同香港的距离变化不大。当查帕卡明显远离本港或者登陆减弱的时候，天文台会在下午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在过去一个钟头，大美督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3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53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7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30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3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0元升5毫，盈富基金27.98跌2仙，阿里巴巴205.4升2.8，吉利汽车22.75跌9.5，美团276.6升4毫，信达生物88.95系跌1.5，中国恒大系报7元跌1.2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1，英镑10.633，瑞士法郎8.464，澳元5.709，加元6.101，新西兰元5.393，欧元9.1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7点，跌174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8.25美元，卖出1,81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收费广场噶，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车多少少。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嘅坏巴士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学园街对出。咁另外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咁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龙盘苑。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九龙塘的歌和老街受较早前的塌树影响，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的慢线仍然封闭，现在就车多少少。另外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来往塔门至黄石，来往香港仔赤柱至到蒲台岛的渡轮服务仍然是暂停。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六点，没有墙的世界时段，关怀小众，鼓励共用。 7:05，文化日常。音乐文艺晚晚献上， 到7:35，继续有医生与你，星期一至五晚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是何守信，是你哋嘅老朋友啊！我喺度想点以下呢首歌送俾香港运动员。希望你哋嘅成績同埋前途都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樣，明天會更好。 流淚的笑容充滿著青春的骄傲，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透明的熱情，向左邊雙手。 奥运，港队加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感而发，应该系有啲嘢发生过嘅。 如果当初懂把爱看开，如今应该不需要拍台，或者可再相爱，彼此处得更自在。谁不爱，仍很感激你自然能耐。算了我，咪不更改。曾过怎对错，这刻都只不过尘埃。 陈雷少有嘅情歌，启发自内地一套同名嘅电影。佢觉得当中写嘅情感好写实，触动到佢要写一首属于自己嘅情歌作品。 你我爱得似乞 丐。作曲填词陈雷，编曲 Perry Lau 监制阿 Bird。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雷《我想和你好好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哎呀，来来来来来，能否坐一会啊？哎呀，拉铁丝网拉咗咁耐，都坐翻一阵先。咦，两百神温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六婶，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莲蓉。唉，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啦、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过打牌啊！ 啊，又系噃， 好啊好啊好啊！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三号风球海滩暂时都冇去游啊！我系梁继章， 系我系打风唔成三日雨衰， 我系马小强，冇任何添加剂咁样， 正啊！神天然， okay. 三号强风信号完噶，雷暴警告有效。今朝唔系今日啊，1:00啊，即系到晏昼都会系个天气不稳定啦。27度嘅温，相对湿度96%。 好大雨啊！记住大姐、啊， 冇错啦。今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至东南风，海有大落，哗涌落，多云有骤雨狂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啊，同时啊呢、這个礼拜后期骤雨减少，就会有阳光出现啦。10:00到1:00 ，Radio Two， 我哋有风 show 嘅风 show 爆人。三位朋友叫做草蜢。阿、啊、马老师一齐跳一跳先， 除咗外套先又要， 冇啩？ 做下运动非常之好嘅，嗱呢个奥运咧咁啊嚟紧啦吓，所以今日咧我哋有呢个主题咧同运动有关。 正。 除此之外嘅话，我哋今日仲请咗一位非常之犀利嘅，就系吕教授会出现同我哋一齐体育啊， 我正 睇嗰啲肉啊。 找到只有匆匆一天。 重于工作中，亦驾着的心过重，令每一刻都刺痛，将你们屈交于我，来热热烈烈地放松，来吧，心中放纵，不羁的放纵，别多想要 baby， 来吧，心中放纵，来吧，不羁放纵，别多想要 baby， just because of you。心暗涌，感觉任它跑跳碰，活活的心解了冻，将你们屈交于我，来热热烈烈地放松，来吧，心中放纵，不羁的放纵，别多想要 baby。 三分钟放纵，将时间到十点十七分。听紧呢个 Radio Two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提醒你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一样有效。到今日下昼一点钟啦。啊，呢个都市上面咧，就系好多人咧，即系话好人啦。但系同样地咧，喺我哋嘅身边咧，由细个开始咧，阿爸阿妈就话俾我哋听，小心啲啊，因为咧唔系个个都系好人嚟噶。咁样你见到马小强，你走开啊。咁样呢个我加嘅。就是这样了。咁呢咁喺网上呢我睇到英国喎、有个妈妈、有三个仔女嘅。呢、这个妈妈点解会成为呢个新闻嘅焦点呢咁样、原来呢喺2016年即係佢而家五年前呢突然间有一日呢佢返工呢垂头丧气啦。咁啲同事呢就问咦咩事呀、咁样。佢就同啲同事讲哎呀我患咗呢一个嘅末期嘅癌症啊。 冇错末期癌症。 咁样。咁样末期嘅肺癌仲讲得好清楚要接受手术啊咁样。公司嘅人咧就即刻即系好担心啦，咁就系大家同事啊嘛，佢请咗21日嘅病假。好啦，过咗个病假之后咧，个哎呀仲未好转啊，我而家要请3个月嘅化疗。咁、但系咧，即系对于呢个 cancer， 虽然大家咧 touch wood 啦、吓，即系就算自己未试过，都知道并不是一件玩嘅事啦。 系啊， 咁所以大家咧完全唔敢阻佢。于是咧，佢后来断断续续翻下又请，翻下又请假。后来咧。佢再同上司讲咧，癌细胞咧已经扩展到颈同埋肺部，咁呢个亦都系会出现嘅，即系嗰个叫做扩散咧， 转移位 系会出现嘅。佢话仲要话咧，自己只系剩低18个月嘅寿命，我医生讲咧年龄啦咁样。 咁佢自己为咗令件成件事咧睇落去咧更加真实咧，佢将自己头发剃晒啦，即系去做化疗嘛。咁同埋咧又同屋企人咧，佢连丈夫都呃埋嘅，其实带去殡仪馆安排埋 book 埋添，咁样即系 book 埋一啲叫身后事吓。咁大家真系好关心佢啦，为咗令佢完成心愿咧，仲帮佢设立咗一个筹款嘅网上嘅基金啦，希望佢咧可以用贵宾嘅身份去呢个巴黎嗰个 Disneyland 玩。最后咧，佢成功喺网上筹咗港币11万，同埋获得当地一啲企业咧赞助佢旅程啊，去咗呢个迪士尼啦，同埋搭呢个火车头等啦，坐呢个欧洲之星 Eurostar 啦，入住五星级全部，即系总之玩啊食啊玩啊去啊咁样。好啦，旅程完晒之后咧，后来咧有事发生啦，因为佢嘅医疗文件唔批啊，好多嘅嗰啲申请翻嗰个病假嘅薪金咧。有关部门一路唔批，咁啲人就奇怪啦。咦，点解嘅？我帮你，我帮你。咁有好多善心人士就帮佢介入啦，就问翻，咦，点解唔批啊？咁样，因为人哋就话啦，我根本 check 唔到佢有任何嘅唔妥，点可以批俾佢呢？咁最后咧就东窗事发，佢亦都承认咗啦。原来咧佢只系讲大话嘅，想得到同情啦、关心啦，同埋一啲叫做免费嘅膳食啦，咁样。好啦，咁最后咧佢就哇，但系佢判处咧，但系佢而家咧就叫欺诈啦、妨碍司法公正啦。你知唔知判几耐啊？ 15年 啊！ 因为妨碍司法公欺诈，其实系啊，可以好严重啊。 十五年， 其实好无谓，明知呢啲医疗报告都作好假噶啦，点解佢咁傻噶？ 可能之前佢可能谂啊，都系呃少着数啊，等啊有啲假期咁啊，即系 有人关心下佢， 点知越 帮佢筹钱， 点知越搞就越大。去到后来，我谂佢已经即系。停到噶啦！ 你唔覺得其實基本上咧講大話係咁樣嘅咩？好似滾一個雪球一樣嘅，你只可以一個大話再冚之前嗰個大話，跟住你個大話只可以越講越大，你先至係可以繼續去 survive 落去嘅。所以我覺得其實講大話從 day one 開始就已經唔好講噶啦。 有啲似嗰啲咩用碌卡冚卡嗰啲咧，你只會越嚟越大嘅啫。你嗰個債項，你唔會話可以解決到一個問題。 明白。 不過又咁講，即係我覺得譬如話講大話呢一樣嘢。基本上我哋每一个人都识嘅，而且基本上咧，亦都系与生俱来嘅。好细个开始嘅话，其实基本上我哋已经识讲大话噶啦。根据譬如可能有一啲嘅即系数字啦，咁啊有讲过有关于呢一方面嘅研究。你知唔知咧？一个成年人咧，每一日嚟讲嘅话，基本上咧系需要讲几多个大话或以上嘅。你或多或少一定会讲嘅。 10个大话。 又唔使咁多，我諗你咁多，即係你嘅起标係10个大话。 我啱啱嗱讲咗一个啦，好十。本来我想话6嘅， 我諗2-3个啦。 3个係啦，即係一般嚟讲嘅话呢，一定起码有3个坐底嘅。 但係呢，我唔知係唔係呀，即係我想补充啫。有时有啲大话係轻微到，譬如话同事叫你食饭，你本来呢就唔係好想去。但你又講唔去咧，就好似冇禮貌咗。啊，唔使啦，我食咗嘢，可能係類似呢啲。 係啊，呢啲都係啊，呢啲係喺社交上面嘅嘢啦，係啦。細細個嘅時候，其實我哋都識噶啦。 識 係啊， 我第一個大話我好記得。 啊，話發燒唔翻學嗰啲啊。 唔係呢啲唔得噶，阿媽一摸呢個額頭啊。 第一個大話你都記得啊？幾時開始啊？ 記得，唔知幼稚園定高班定低班啊？ 呃咩啊？ 我买咗张圣诞卡，阿妈帮我买啦，就送俾个老师嘅，即低班同高班啦。咁啊签埋名啊，细路仔，跟住送咗未啊？送咗，其实我摄咗一本书。 点解咧？点解而家呢个大话咧？ 我唔敢送啊。 点解？ 系点解你会咁记得咧呢件事？ 我记得， 因 为 你 阿妈闹我啊嘛。 因为你阿妈 系啊，佢哋咁细个讲大话，你冇好人做啊，闹 正 常 佢系啱嘅。 果然阿妈真系 正 常 佢系啱 嘅， 佢另一 方 系啱嘅。 佢话你再系咁，你做乞衣，我冇做到乞衣。 而家未就最后嘅人嘛，所以好难讲你做唔做得乞衣。 系咁，我真系好深刻记住，我都唔明点解。我后来即系大个谂翻，我都唔明点解。你送个圣诞卡，只要你有个书包攞出嚟，老师圣诞快乐， 细路仔又会惊好多嘢。 你唔想送俾嗰个老师啊？ 是真的 只是纯粹惊啫， 真系惊， 我都明嘅。有时好多嘢你唔知点解嘅，例如我哋以前唔知点解惊举手， 系咪啊？ 又或者就问问题，永远都唔好望到，唔好望到我。呢啲你惊乜嘢咧？其实唔知点解嘅， 可能识答嘅。 哎呀，唔系，识答嘅就好想见到佢望咗啦。唔识答嘅时候，你系会逃避佢嘅眼光嘅。有两个唔同分别。 如果你讲到惊咧，你有冇听过有啲人咧搭小巴唔敢讲有落嘅？ 有， 系啊， 四个。 系 啊， 我试过有一次叫噶嘛， 嗯，我试过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气谂住去我嗌啦，咁跟住嗌咗阿妈， 真系噶， 试过系， 你嗌个司机阿妈， 其实系想讲前边巴士站有落， 点解你嗌妈？ 跟住我谂咗好耐，唔知点解，因为你平时你叫开嘅就阿妈咁样嘅啫嘛，我好耐我要叫啦，咁样跟住佢就阿妈，咁跟住佢就 鼓起勇气， 全车人都笑，仲惊，以后去亲嗰个站咧，啲人就会会唔会谂起个叫阿妈 叫阿妈嘅女人， 靓妹咧。 嗰个司机有冇即刻 double break 啊？ 佢冇，佢我谂佢应该可能即系我谂揸嗰条路线嘅咧，佢应该都完 少 噶啦，唔系啊，叫阿妈叫阿爸或者唔知叫啲乜嘢噶啦，系啊。 咁佢当下有冇氹翻嚟啊？或者帮你兜？ 冇，边度得？ 我系阿爸啫，我唔系阿妈。 系，所以就系嘅。不过咧又有话噶，即系讲大话咧，可以从你嘅身体语言上面咧可以睇到噶。 系， 你哋知唔知噶？ 我估、我估有 眨眼， 眼神系咪一样啊？ 眨眼， 眼神啦，身体语言啦，好可能嘅就 系 你啲手脚啦， 吓， 同埋其实最重要咧就系睇下嘅就系你对眼究竟系望左手边啦，定系望右手边嘅。虽则有啲人话，呢个都唔系好准，但系其实有啲嘅语言学家有讲过嘅就系话，因为咧你个脑部喺讲紧大话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创作，佢并非系去将一个事实嘅讲出嚟嘅话咧，系需要动用到你个脑部嘅某个地方，所以咧你就喺度望左或者系望右嘅。你就可以知道究竟咧佢喺度创作紧佢自己未来要讲嘅一样嘢啊，定系点样嘅？ 你可唔可以测试一下？你问我一样嘢，睇我望左定望右，睇有冇讲大话？ 我唔知噶，我点知道你系咪会讲大话咧？ 问我讲翻出嚟俾你听咪得咯？睇下我的眼神啊，同你呢个测试系咪啊？你问我一样嘢。 我突然间谂唔到。 啊，你 我冇乜兴趣同佢玩呢、這个。 我都冇咩兴趣。 你有冇？如果你想，我可以让呢个机会俾你 啊。我唔使，我唔使。 嗱，我发觉你讲大话。你其实好想玩嘅，我睇咗你。 我唔系，我真系唔真系唔想。 真系唔想。 我好似隐约记得你讲过呢一种嘅，好似只眼嗱有几个方向啊，知唔知嘛？左边嘅上面又系唔知代表乜嘢？ 嗱，如果你有时你 左边嘅下边又唔知代表。 譬如你又同人哋讲一样嘢啦，尤其是系男仔啦，系嘛？向呢个女朋友要可能讲大话嘅时候咧，你就要留意，如果佢只眼咧系向呢一个嘅左边望嘅话咧，就应该系讲紧真说话。但系如果就系向呢一个右边嘅右上角嗰度望嘅话咧， 佢嘅右边啊嘛。 佢自己嘅人，即系其实佢对住你啦，咁佢就喺呢边就系左边啦。系啦，咁跟住呢边就系右边啦，系咪啊？ 佢自己嘅右边 咯，系啦，佢自己嘅右边。咁如果佢望呢一个右上角嘅话咧，你就要留意佢讲嘅嘢嘅话，未必系真说话啦。因为佢系要动用到佢自己嘅脑嘅一个位置，咁我就佢会习惯性到去望呢一边嘅话，其实佢喺度创作紧一阵间同你讲嘅嗰啲说话。 我咧就冇咁科学化嘅，我只系咁谂啫。如果一个人讲大话咧，我估下啦，即系呢个唔系一定百分百，佢系应该唔会望住你只眼嚟讲嘅。又或者咧，佢嘅眼神咧 系 好飘嘅，可能望。望下第二度啊，又望下地下啊，即系咁咯。 但系而家有好多后生仔都系唔望住你讲嘢噶咯，莫非佢讲每一样嘢都系大话？ 咁佢哋系冇自信啫，嗰啲就 系、 是。 系咯，咁如果系嗰啲，我点能够测试到佢究竟系讲真定系讲假 咧？语气都 feel 到少少嘅，即系个语气有少少唔系好肯定啊。你再戳多佢一句咧，佢又或者咧，我唔记得啦，诸如此类咁嘅，系啦。 你会唔会睇呢啲人哋嘅？ 我睇到，我中意留意啲人嘅小动作。 你会唔会 sense 到噶？即系你会 sense 到佢系同你讲真说话定系讲大话噶？ 一定知道。 有冇撞过啲？ 举例， 我哋碌咗咁耐，点会唔知啊？ 之前 你咁样嘢，特登瞪大对眼 咧，你点解碌嘅？你明明一个人，点解你会碌？ 你有冇试过啊？有冇试过？即系如果你真系嗰个人同你讲大话，到最后屘嘅时候，我哋发觉就其实身体语言我已经知头先嘅。 最简单，以前就系逢星期一。啲人咧就唔翻工嘅，嚇又話 逢星期一唔翻工啊？ 係啊， 有啊， 星期六又玩得吃， 但 係老細啊嘛。 如果個個禮拜一都唔翻，咁老細仲容許佢嘅？ 多數啦，即係你好明顯個人又遲， 腫病啊， 又病就逢係星期一就病啦。真係有一日我咁樣望住佢， 係員工嚟嘅， 員工嚟。 到底你琴日係真病假病？ 係啊。有冇醫生紙啊？冇啊，冇睇醫生啊，琴日因為頭痛。 喂，其實如果冇醫生紙，你喺理論上你可以唔接受佢個病假噶。 但係佢一講呢樣嘢，我已經即刻 stop 佢啦。哦，唔使講啦。星期日係咪玩得夜啊？佢已經係啊咁樣講出，即係冇必要。 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差嘅舉例咯， 你真係。你睇得出噶、 即系你嘅意思系，你只要用一啲比较严厉啲、好肯定嘅眼光盯住佢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一定会讲真说话，系咪？ 冇错。 下次试下筷子夹佢中指，可能佢又讲第二样嘢。好啦。 不过其实你话讲真咧，有冇识一啲朋友佢就系唔讲大话，系 唔得嘅。 每一样嘢都系大话。 又食过啲咩啦，见过咩人啦，同啲咩人拍拖啦，做过啲咩嘢啦，所有嘅嘢都系大话。 好奇怪嗬，即系呢啲人咧， 佢唔讲好似唔。好似会有嘢咬咁样 嘅，即系一般人嘅认知啊， 好得人惊， 好得人惊啊！夜晚临瞓前，咦，今日讲少咗两个大话， 唔舒服，打 呢 个大话， 即系打翻呃人， 唔舒服，未呃过人喎。今日 出嚟食饭咧，请你食宵夜咯。 但我想问嘅就系，你点知道嘅就系呢一个人讲大话咧？当你同身边嘅人喺度对紧口供嘅时候，你就发觉哇，佢同你又系咁讲，佢同个个人都系咁讲， 明知冇可能啊！即系我话俾你听，我今晚唔得闲啊，我约咗阿尔帕仙奴食饭。你呢个系咪大话？ 我唔知啊，可能你有咁嘅一日咧，我又唔想睇笑 你。 你 可能约咗 Michael Jackson 食饭， 咁样就恐怖啲。但佢都会讲，佢都会讲， 因为佢唔记得咗 Michael Jackson 先 入。冇错啦，但系当你同佢讲咗吓 Michael Jackson， 你都约到嘅时候，咁咧佢就用另外一个大话冚呢个大话。我讲紧 Michael Jackson 扮佢好叻嗰个人， 系啊， 总会可以圆到自己个方 嘅。我觉得呢啲人咧系种心理病嚟嘅，佢好享受呃人嗰个过程，其实冇可能冇乜着数嘅啫，系咪先？ 又唔止嘅，仲有嘅就系话，其实有啲心理嘅状态嘅，就系好可能系一个好自卑嘅人都唔定啦吓。好，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有唔少香港人移民，佢有咩说话对呢一啲人士讲嘅时候话，佢话喺香港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移民嘅趋势，涉及好多个人考虑，特区政府唔会对此有特定嘅睇法。但如果要向已经移民或者打算移民嘅人士说话，佢会话俾佢哋知道，香港前景非常好，香港喺中央支持下有无限嘅机遇。 香港在歷史上呢，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所謂移民的趨勢啦，所以我們是很難說，即是究竟每一個人在他的人生的階段，譬如他現在有小朋友，小朋友是希望在外國讀書，所以他想一起去陪他讀書，這些是很個人的考慮。所以我特區政府只會堅守呢，就是香港的市民在基本法之下享有出入境的自由，我們亦都不會是在這裡呢有任何的特定的看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我向這些現在已經移民或者移緊民或者打算移民的香港市民講說話呢，我就會告訴他們，香港的前景是非常之好，經過了中央的兩大舉措，即是訂立了香港國安法，令到香港有了國家安全的保障，經過了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令到香港的政治安全都有保障，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之下，特別在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裏面是有無限的機遇，所以前景是非常之好，所以我覺得這個本身已經是一個信心的保證，對香港有歸屬感，亦都是願意在這裡打拼的人，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刻。所以，但如果他们选择移民呢，这个是个人的意愿。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已经有四十几日没有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认为有赖全城努力，感谢全港市民在全港疫情渐趋稳定的时候仍然严守卫生防疫措施。林郑月娥说，现在本港要努力推高疫苗接种率，让社会可以建立免疫屏障。她强调，本港有充足的疫苗，当然在政策措施上会提供更多的诱因，希望一些群组可以更加积极，包括安老院社员工、老师和长者。政府亦都会将更多前线公务员列入要接受疫苗接种或者定期检测的群组。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当台风查帕卡明显远离本港或者登陆减弱嘅时候，会喺下昼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说，查帕卡正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与香港的距离变化不大。南韩单日新增12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1200宗，再多一名患者不治，累积突破18万人确诊，2059人死亡。韩联社报道，七八月是暑假出游旺季，非首都圈地区的疫情越演越烈。在全国新增病例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连续三日超过30%。加上 Delta 变种病毒持续扩散，确诊个案很可能进一步增加。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即是在北纬21.4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正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与香港的距离变化不大。当查帕卡明显远离本港或者登陆减弱的时候，天文台会在下午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在过去一个钟头，大美督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3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53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16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4,60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9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8蚊，跌1.5；盈富基金27.9毫，落跌4仙；吉利汽车22.35毫，跌1.35；美团277.2，升1蚊；阿里巴巴205.2，升2.6；中国海洋石油7.72，跌2.6；港交所527蚊，升5蚊；小米集团27.95毫，跌1.5；中国恒大7.32，跌8.9；比亚迪股份203.6，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4，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4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19美元，卖出181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重复多次啊，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 慢线落湾仔啦，头先讲咗啦，坏车就拖走咗，车龙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啦，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佛光街天桥去翻红磡道方向挤塞，车龙去到嘉围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咁喺新界方面，荃湾嘅大河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六阳新村对出。咁喺九龙塘嘅歌和老街较早前有冧树啦，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同埋来往香港仔、赤柱至到蒲台岛嘅渡轮服务咧，仍然需要暂停嘅。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我系阿欧。讲到内地嘅制作咧，过往访问都知道好多电影人都有提及到咧，内地好多唔同嘅影城，或者咧有啲好庞大嘅布景，可以媲美荷里活级数噶。透过国剧，大家就可以了解更加多中国啦。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DSE 考生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饮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阿娟，你是我生命，你是我灵魂，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的。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吃早餐。 咁 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十点钟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耶、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我哋讲到个就系即系说谎的人啦， 大话王， 大话王啦，唔讲话唔讲大话，你今日讲咗未？ 哎呀，死啦！ 起码讲三个，系 周身唔舒服， 唔达标， 唔达标， 今日超额完成好嘢。 咁啊，点样对付呢啲人咧？如果你身边有呢啲人嘅时候，你应该点样对付佢咧？例如佢对住你，嗱，如果佢唔系你朋友都唔紧要啦，因为你咪少啲见佢咯，系咪先？但系最衰就系佢系你朋友，可能就系工作嘅拍档，同佢一齐做嘢，你都唔知信佢唔信佢好， 唔信佢咯。 唔信噶， 系啊，乜嘢都唔信噶啦，同埋你觉唔觉得其实互信呢一样嘢 系 好重要， 系啊， 尤其是系大家系伙伴关系， 冇错。 咁所以我觉得若果你一失咗呢个互信嘅话，但系呢个互信又嚟得好容易噶、有时唔知点解你望一个人觉得啊呢一个人诚实，我会信佢，但系有时往往都系俾佢出卖噶， 哦， 所以其实好得意啊，我觉得呢一样嘢，总之我觉得小心啲啦，系嘛，咁我哋呢一啲所谓即系阿小强所讲嘅咩人老靓咩咩精咩鬼老靓系嘛，人精啊，所谓叫做。系啊，人精啊，咁你又点睇咧？ 嗱，喂，我真系咧遇过一个超级 大话 王，系， 我唔知点解佢咁做，真系唔知道。嗰阵时系以前喺广告公司做嘅，咁啊请咗一个 account servicing 嘅人，即系专系见客嗰啲人嗰啲经理啦。一睇，哇，大家都呆咗啊！佢个行头系咩咧？ 个眼镜系嗰阵时有个牌子系木边嘅，然后有个英文字喺呢度嘅， 即系总之好巴闭咁样，即系写住 名牌，名牌 系啦， 应该好掂啊呢个人。 手表啊，金色嘅，系啦，西装靓西装鞋啊，仲有个恤衫咧，插住支3000蚊嘅笔，即系嗰阵时其实冇乜人插支笔喺度，点解佢？ 有一个牌子系咁噶嘛，你一睇佢个笔头知系咩牌子啊嘛，嗰只系啊， 系啊，咁佢揸嘅一个大嘅房车， 呢啲多数都系老千。 真系 系老千行为嚟嘅，冇错。 我嗱，大家 真 系 有钱嘅人系唔会咁着衫噶。 啱啊， 即系你唔知咁啊， 或者你唔知嗰啲系啦， 表啊、眼镜啊、理解啊，我中意名牌咁你，但系嗰支 但唔会全新噶嘛， 系真系 唔会每一样嘢都系噶嘛， 好俗气啊！ 即系惊死你唔信佢有钱啊嘛。 佢仲要咧，即系睇表嗰时咧。 对一只手， 系啊，系真系咁样样。 我做戏咁呢啲， 系啊，我都奇怪，即系如果你咁掂，你点会嚟呢度打工咧？系啊，因为你讲紧嗰时应该20000零蚊人工，咁然 买个眼镜框都唔得啦。即系如果你咁贵啊， 根本唔够你花费。 系啊， 呢叫带钱嚟打工啊嘛。 冇错啦，咁其实咧，我都同老细讲，因为我帮老细都好耐下啦。我话哇，系嗰个人个行头劲过你。 系啊， 系啊， 老板都不悦啦，应该系嘛？你讲咩意思啊？ 佢个标仲贵过佢啊？ 佢又 OK， 佢话诶，梗啦，佢哋出去见客噶嘛，梗系要即系又啱， 系啊，代表公司。 不过一个月后，我都觉得问题出咗嚟。 咩事咧？ 一睇同佢傾，同佢困，呢個人唔係做呢行。 哦， 係啊，即係一試就知啊， 梗係知。 即係問乜都唔知。 剪豬腸粉有冇咁大落差？ 即係如果你真係剪豬腸粉嘅，你知唔知嫌細個咧？ 我敬畏你啊！ 嗰個不教剪咧，佢係咁樣哼啊，自己嗰個撥絲同 工工 喺度剪，你明唔明啊？ 係啊， 即係呢個小動作係專業豬腸粉師， 專業豬腸粉 指定動作嚟。 用個絲字啊，豬腸粉師係哼啊，佢先剪啫嘛。如果佢唔識哼，即係你假。噶啦，同埋你仲要攞把劳工教资。 喂，但系咁，阿马先生，我又想讲啦。虽然咧，佢可能答唔到你一啲专业问题，但可能佢其实基本上系唔需要出嚟做嘢嘅。佢大把钱嘅，佢出嚟咧系为兴趣，所以佢咪唔知咯。 会唔会系嗰啲啊？ 系咯， 皇马垮， 即系皇马垮啊，富家子啊，出嚟打下份工，寄托下咁。 嗱，因为咧，仲有一日，夜晚食完饭，咁佢话兜我，佢专登话兜我嘅，因为上佢话靓车啊嘛。 你咪误会咗人哋，想兜你落去楼梯，一脚伸你嘅就系嗰阵。 兜嚟，我兜嚟， 兜你落去大西洋咁 嗰啲啊！我中意你呢个兜你去大西洋。系，佢真系话兜我，原因佢系想炫耀佢嗰部车有几靓。 系噶。真系车 系啦，真系唔系佢一开咧，又开个冷气啊，又帮我整下个椅背啊，因为嗰阵时已经有嗰啲 电动嘅， 电动噶啦。 不过其实电动椅背好多年嘅，同埋冇乜特别。 佢炫耀啊嘛，仲有又话听个 HiFi， 我呢个喇叭好靓 啊， 又系 B 字头嗰啲啊，哇，好嘢，好嘢，好嘢。咁啊，如是 即系跟住倾半个钟都唔开车系嘛，真系不停讲呢样讲嗰样讲样，我开得车 冇碌噶。不得啦，你可以落车，我完要完噶啦。 我架车其实唔行得噶。 如果佢系咁就易啦，即系半粒钟就走啦。但佢唔系，跟住系送， 真系送你翻屋企嘅。 真系送我翻屋企，不过喺车嗰度咧，我就觉得呢个人系好大假， 系大话连篇里面啲嘢。 然后终于有一日，我最惊嗰一刻，突然间朝头早10点钟，一队差人上。 哎呀！ 哇，咁恐怖啊！ 恐怖，我好惊啊！大家都好 惊，专业老千， 真系老千嚟嘅。 拉佢为咩事咧？呃人， 呃人，即系有啲 呃钱 啊，诈骗案。咁啊，全队冲咗上嚟，哇！大家都好惊啊，即系未见过啊嘛。你写字楼突然间有啲警察上， 做戏先会睇到嘅啫，呢啲咁嘅情况。 仲有我最惊嘅， 就揾你， 我走甩咗，我走甩咗，我最惊我黑。 你上过佢架车喎，同你咁 friend。 其实系噶，佢分分钟可以查，可以查埋你噶。 系啊，我真系惊。佢有问话，后来有问话系真嘅。但我最惊嗰一刻咧，就系有个 CID 咧攞咗个头套出嚟。哇！你嗰一刻 好似拍戏嗰啲嘢出晒嚟咁， 好惊噶。同埋啲女仔有啲喊啦，开始即系惊到喊。系啦，咁事后咧亦都系睇到报纸，佢真系呃钱嘅。 就拉咗啦咁樣咯。但我真係我其實好唔明點解佢要去做呢一份工，我完全 我覺得佢需要一啲嘅 cover up， 即係有啲嘢咧，即係好似嗱，佢交卡片俾人，佢有份卡片噶嘛。我做乜嘢？有得講下。 又會唔會係其實想要你嗰啲客户啊？ 亦 揾你嗰啲客户嚟作為老千嘅話，跟住你咪可以去籌集資金咯。 即係你啲客户比較有錢嘅，係啦，咁佢啲又攞曬你啲 mailing list 啊，嗰啲 contact 啊，咁 好恐怖㗎！我見到有一啲唔單止好似你咁樣講啦，仲要係住靚個屋 啊，即係成套 成套。你係完全睇佢使嘅錢啊！你去佢屋企嗰度玩嘅話，係飲一啲 Lafite 啊，係真嘅喎、哦，係啊，飲最靚嘅紅酒啊！ 佢當嗰啲係投資啫嘛，即係佢呃你之前，佢抌啲錢落去整靚個局啊！ 最後尾嘅時候你就信佢，你信佢嘅時候咧，佢就總冇錯，佢就總會有啲項目咧就會叫你投資嘅，跟住咧就會成扎人一齊咧就係啦。就會中招， 即 係到最後 靚嘅圖畫， 一幅好靚嘅圖畫。 如果 你 咁講， 佢住喺啲咁嘅地方，佢應該唔會 應該唔會呃人錢啊嘛。 又有工人，又有成，係咪啊？得閒無事就會係即係開 party 啊咁樣，嗰啲先至叫小心。 咁你有冇聽過咧？即係有嗱，而家暑期就嚟，暑期已經開始咗啦。啲學生咧，有時去見一啲暑期工咧，呃佢投資嗰啲，即係呃佢去買一啲唔知咩。嗰啲公司咧，成間都係假嘅，但係佢咧好似好靚咁樣有曬辦公台，但係佢都係完全短期租約，可能玩三个月呃咗钱就走 是、啊 嗯， 所以大家更加要小心啲。如果叫你唔出粮俾你，反而叫你帮佢买咩买咩，你就小心。 特别你俾八千蚊参加课程嗰啲，咪真系要小心咯。 系啦， 系啊，课、啊、程啊，或者哎呀，马小姐，你个样唔系好得，我帮你执执佢。咁、化妆又几多钱啊？嗰啲、啊、你个样可能要成个整咗佢由头嚟过啊？ 几多钱、啊？ 都几贵嘅，我谂、 我即刻俾钱。 唔系，我试过有一次嘅话，我都觉得真系犀利咯。有一个诶，个铜锣湾，我都记得买完嘢之后，跟住我出嚟啦。咁跟住咧就有一个阿姐嘅物体就走埋嚟同我讲，佢就话佢话喂，我觉得咧你都好适合做我哋嚟紧嗰份工。我话。咩嚟噶咁？咁佢就系话咧，系做模特儿。 我都有人揾过我啊！ 咁都呃，系咪铜锣湾？ 系啊，揾我啊！ 铜锣湾嗰条好繁忙嗰条， 系 啊，嗰条路。咁跟住新闻我就话：，哇，你冇嘢嘛？即系你揾我做模特儿， 同 我五尺争寸半。佢果然就咁同我讲。我就我点能够可以着到啊？佢就唔系，我揾你嘅就系着童装。跟住佢就话童装大码。童装大码你咪啱咯，系咪？我觉得佢就啊好嘢，系啊，你都转得几 快， 好 叻， 其实佢转得快嘅，系啊。跟住我就话唔好玩啊！我话其实你知唔知我系边个？我系明星，你玩我，我同你玩大啲，系嘛？我明星嚟噶，佢唔好玩啦、啊！我连明星你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嘅话，咁我就话，哎，大家都唔系，唔好倾啦，冇嘥时间啦、啊，咁样。 系上次嗰个又系 啊， 佢又搵我做男主角啊 ，casting 啊， 唔系啊嘛， 系啊，有个广告啊， 你话自己系明星系嘛？ 我又话自己明星，我最中意咁样玩噶啦、 你唔话自己系唐英年，你好似同人哋。以為你同一年啊嘛， 嗰時真係又係嗰啲鄉音未改嗰啲啦， 我都 兩個人走埋嚟，仲要一個男仔著西裝嘅，一個女士啊著套裝嘅，即係俾你感覺到啊，我哋 好有規模嘅， 就喺對 面 嗰度咧， 我懷疑係同 一樓， 係啊，你有時間不如上去先啦，你真係好啱你，你嗰個角色，我嗰時咧其實咧係真係。 有少少 諗過心動嘅， 好污嘢嘅，即係我心諗，如果我著西裝，你覺得我係啱嘅，即係我仲有幾分信啦、啊。 佢擺到明其實就係想揾我哋呢一啲啦，個樣唔似啊嘛，但我話俾你聽，我 你有機會 係啦，我嘅眼光係唔同一般人嘅，其他人唔會睇得起你上眼，但係我就睇得起你上眼。 所以大家要小心啲，都市陷阱真係周圍都係啊！好啦，仲有十分鐘到十一點鐘，聽緊風騷快活人翻嚟，我哋會有今日嘅網上情啊！ 一切开始了，你 never 网上情，人要赚几多钱先可以得到幸福？哈佛商学院做了一个研究，访问了5000名有钱程度不同的富翁，调查他们的幸福程度和对生活的满意度。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金钱不是获取幸福的必要条件，虽然短暂来讲是会带来快乐，但是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过限度之后的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根据这个研究表示，当你的资产超过800万美元的时候，想要获取更多的幸福就要花费更大的代价了。这个哈佛心理学教授曾经发表了一次关于幸福的演讲，他说金钱和成功不一定可以带给我们幸福，很多人以为是的，所以当金钱带不到幸福的时候，大家就会出现抑郁失望。如果你为了拥有更多的金钱而放弃自己本身的选择，做着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背弃自己的信念，那你不单止得不到开心，反为会失去一些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历程。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其实是一种可以掌控自己人生的感觉，可以自己做主，选择自己的喜好和拒绝不喜欢的东西，这种幸福叫做有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比金钱更好的东西就是拥有选择的权利。有一个穷的年轻人在海边钓鱼，来了个有钱的长者，见到年轻人在那里游闲自在就说了，哎，小伙子咁后生，你唔喺度摊喺度啦，去努力拼搏啊，咁可以搵返多啲钱嘛。啊，譬如你钓鱼，你唔好我嚟消磨时间，应该有啲嘅计划。嗱，将啲鱼钓上嚟之后，存啲钱卖咗佢，有更好嘅渔具咧，就可以买船，买到船咧就可以去更深嘅海嗰度捉更大嘅鱼。一路落去，你甚至开一间捕鱼嘅公司，你间公司会越嚟越大，钱会越嚟越多，你第日就会成功，变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噶啦。咁个年轻人就问啦：，哦，咁我到咗你嘅年纪，我有咗千万啦，做咗千万富翁可以做咩咧？老人家就话：，哦，咁你有咗钱就唔使做啦，享受生活，可以嚟到海边摊啲雪钓下鱼咯。跟住年轻人唔系话咁话，我而家咪就系摊喺度享受紧生活咯，点解要做咁多嘢咧？人生有选择，可能比金钱更加重要。人好容易被人哋牵住鼻子走，但行咗好远先发现，我哋所努力嘅其实又系咪你心中想要嘅幸福呢？对于唔同嘅人嚟讲，幸福嘅定义都唔同。对于你，乜嘢先系真正嘅幸福？ 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抱。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高低低，惊险的程度叫 胆志去建立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散落之处仍然会笑着我，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 Radio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廿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我哋听听十一点嘅新闻、财经同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十一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是在北纬21.4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53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56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2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7元，跌2.5；盈富基金27.9，跌1毫；吉利汽车22.6，跌1.1；美团276.6，升4毫；阿里巴巴204.4，升1.8；中国海洋石油7.69，跌2.9；港交所525.5，升3.5；小米集团27.85，跌2.5；比亚迪股份204元，跌4.2；中国恒大7.1六跌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1，英镑10.63，瑞士法郎8.46，澳元5.703，加元6.099，新西兰元5.392，欧元9.16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4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26美元，卖出18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咧，比较挤塞嘅地方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冧，较早前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坏车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啦。入翻香港仔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啊，就系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咁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咧就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 佛光街橋底去翻紅磡道咧就擠塞，龍尾喺嘉圍村偉業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麗業街一段車多，排到去啟福道橋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另外，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啦，咁而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慢线咧仍然封闭，咁就车多少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全新时段每晚十点，环宇天下。 唔止星期一至五晚可以欣赏到优质外购节目，以后连周六周日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十一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DSE 考生仲等乜嘢啊？ 等放榜啊！ 梁明忠希望各位步步高升。 咁似过年嘅， 崔杰同林慧祝大家心想事成。 阿欧白元浩提你记得平常心看待。 咁快讲呢啲？ 如果你都有嘢想同 DSE 考生讲， 请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 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留言， 我哋会喺节目时段内为你读出。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话你知， 我朋友参加了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的电子教学支援计划，成功被学校聘用做电子教学支援员。知你找紧工，你又对电脑方面有兴趣，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我都有兴趣啊，但是我没有相关经验，参不参加得的？ 放心啦，这个计划会安排你翻工之前接受免费的培训课程，完成课程会有培训津贴，而且在在职培训期间符合资格的学员还可以申领职外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津贴和留任津贴。 好啊，怎样报名的？ 这里有些资料给你看看啦。 哦，7月28号下星期三，计划会在油麻地香港培正小学举办中央招聘日。啊，还可以打热线2382-1310，或者去展翅清健计划的网站www.yes.labor.gov.hk 登记参加。哦，你都有兴趣的话，不如一起去啊。 好啊。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编。 二台话你知。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咪？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11:12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00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97%。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 floating classroom 上堂 啊！飘 啊！我记得嗰阵你系飘啊，飘啊，唔知飘去边啊？ 今日又飘去广州。好，听住、西安仿唐燕，模仿个仿、唐朝 个唐。 嚟到广州，变咗。方唐燕，方是雪方的方。 哦，方唐燕好多啊！呢、這个世界上，我记得最方唐燕嗰时听过啲叫废人餐啊嘛，你有冇听过啊？即系有人服侍你嘅，你唔使喐嘅。 我冇去过，你泰国嗰啲、 你去过啊？你讲嚟听下。 我听咋，我冇去过。 你冇去过？ 对冇 啊， 系 啊。但 系 你有冇听过先？呢叫世界猎奇啊嘛，即系 我有听过。 嗰啲贵客坐晒喺树，隔篱有啲女仔咧就夹俾你食嗰啲啊嘛， 系 嗰啲咁啊。 你有冇留意佢啊？系咁眨眼。 系啊。望住唔知左边定系右 边啊！系咁眨眼，眨到我咧。 我唔知佢嘅左边定我右边咯。 唔系我眨眼，你叫你唔好讲出嚟，因为你上次话俾我听你去过嘛。我眨眼即系你唔好讲。 有冇听人哋讲过？即系呢啲咁嘅荒唐言。 有听过。 系啊，我都有听过。 有听过。 系啊。人体寿司系咪其实都系类似啊？ 都算另外一 种。 人体成， 人体成就系另外一种啦。系啦。 今次嗰个叫荒唐言，因为又系啲。老友啦，又啲老闆啦，因為佢話俾我聽，有幾個貴客啲外國人嚟嘅，要嚟準備簽約啦。咁本來咧，佢安排咗西安有個師傅就特登落廣州做一場仿唐宴， 仿照唐朝嘅一啲嘢。 佢唔係淨係食一餐飯， 明白？ 佢有曬前邊啊，中間表演啊， 前 邊 即係咩？我想問。 前面咧话犀利， 有晒前面， 我好有兴趣。 我意思嘅，我知啊，其实我有试过食过， 系嘛？ 仿唐燕其实讲紧嘅就系、是、啊，我嗰次系咪好似喺西安？ 西安 有嗰啲有嗰啲敦煌美女，类似咁样嘅嘢 出 嚟 跳 舞嘅， 成套 有嘢食系成套嘅。我有食过，但系唔系人哋招待嘅，系去一间餐厅度食嘅，就系叫仿唐燕啦。里面食嘅菜式咧，声称就系 唐 朝嘅 御膳啦， 御膳冇错， 皇帝食嘅 嘢嚟。 咁我想问你入去嘅时候，你使唔使着翻啲唐朝嗰啲衫，揈下揈下？ 可以嘅，我去嗰間餐廳係可以嘅，你可以 book 嘅，就係著翻嗰啲衫。 咁就好有現實環境 feel 喎， 我係女仔，我就唔會著咯。你乜唐朝？ 紅髮女， 唐朝嗰啲衫你唔好亂嚟，我話俾你聽。 咁就係你個其中一個。对，其中一个重点，佢就搞埋个老板话，佢要令到啲宾客咧， 宾至如归， 食一餐饭咧，仲要感受中国嘅文化， 系啊，好似皇帝一样啊， 宴游场， 系啦， 做皇帝， 佢安排咗一个，佢话先嚟选妃，哇，正啊，选妃， 好玩啊， 因为 即系选小姐啫嘛，系咪咁讲啊？系我明，我明，系哦，选妃哦，我明啦。哦，即系其实之后仲有嘢嘅， 系啦， 系啦， 是啊、 但系咧头一场咧，因为都在场有啲女士喺度嘅，都话俾你听， 好尴尬咯，嗰啲女士， 唔会，以前选妃呢、這个系真系啲文化演出嚟嘅，系啦、咁但系咧一开 啲妃子喺边度嚟噶？ 佢 包埋嘅妃子啊嘛。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啲妃子一定要有咁樣， 一定要有， 係 啊， 係 啊， 係 啊。但 係 咧，嗰個係啦，列陣嘅，真係，即係話説咧，當晚 我聽人講嘅啫， 5:30，啲所有賓客就入曬嚟啦，就坐 咁早啊， 係啊， 因為好多嘢要進行啊嘛， 好早 食嘢之前有都係搞嘛。 一嚟其實咧就先嚟一場選妃，話俾你聽，哇！以前咧啲皇帝就坐下面食飯啊， 就揀啦， 就選妃子噶啦。即係攞個情景出嚟，你睇下佢 幾開心，係啊！ 喂，我聽你嘅嘢覺得開心唔好咩？ 好，好啦， 好啦，係啊，我直頭好少咁樣話，你見到佢喺度咪諗住咩心？ 係啊， 犀利啊，好嘢！ 我諗起都開心啊，而家 鹹鹹濕濕啊嘛，下巴有滴汁啊！ 嗰鹹鹹濕濕個嘴係咁噏啊，真係。 唔怪得当晚嗰啲洋人哥哥讲出嚟， 你问我系女人我都开心，有乜所谓啫？ 一你一块面都红晒， 但系咧一开头咧，我觉得开得唔靓， 点解咧？ 一出嚟，哇，选妃啦！原来梗系有个翻译话俾你听啦，呢、這个咧就系以前嗰啲 皇帝 唐朝啊，啲妃子会唔会比较 好真 肥啲啊？ 肥女啊！ 喂，但系 古代唐 嘅 系 啊，佢唔系一般嘅肥女啊。 嗯 是 真 系 肥嘅 L 四个 L 嗰啲肥女啊， 佢我觉得佢应该系专登拣啲肥啊，系咪咧？ 佢专登，因为佢因为其实下边嗰啲洋人咧，有啲洋妇咧，仲肥过嗰啲妃子就唔系几好，所以佢真系要搵啲 super 嘅出嚟，但系都唔紧要。但系因为咧林吉林忙，所有妃子嗰啲衫咧，其实后边咧都唔啱嘅，好似嗰啲婚纱咁咧，铺块 一个 扣 针 扣住，但系都 OK 啦。咁出嚟就叮叮噔噔咁 跳下舞，肥下瘦啊， 弹琵琶咁样啦，金黄嗰啲。 系啦，咁啲下边嗰啲人咧就哇 拍晒手， 好开心。跟住咧就食饭啦，食饭咧八道菜，咁佢都几有心思嘅。第一个。就是一个南瓜汤， 南瓜汤有几心思啊？ 唔系，要就翻啲洋人口味嘅，本来就唔系嘅，系啲鸡汤嚟嘅，但系因为有啲鸡脚啊，惊佢哋好反胃啊， 佢哋唔中意啲嘢嘅系。 系啊，咁就采一个南瓜汤，我觉得咧都 OK 嘅。咁同埋佢嗰个用呢个故事嚟包装，就系寿比南山。 哦，南瓜， 啲人就觉得好开心啊！ 南瓜对佢嚟讲 Halloween 嘅啫，系嘛？ 喂，唔紧要， 但寿比南瓜， 寿比南瓜。 瓜喎、啊，瓜老陈瓜， 哎老陈唔请你嚟， 鬼都唔识讲， 阻住 佢系唔识个南瓜，等于系瓜噶嘛？ 系啊，咁但系因为八样嘢啫，吓就唔系好多，就系精致嘅，即系整到靓靓。跟住落嚟咧，哇，四个人抬一座嘢出嚟，呢、這个叫做。高山流水，哇！一捧出嚟咧，因為啲乾冰喺度啊，哇！啲舞嚟， 好靚好靚， 外家舞啊，啲人好 好怕呢啲嘅， 但係咪冚住㗎？即係唔知咩嚟㗎？ 好食嘅嘢唔係多，但係總之好多呢啲咁樣嘅道具， 即 係 我覺得 over 咗。 show 嘛，做 show 嘛， 係四個人咁樣抬出嚟咧， 勁 咯，好勁嘅，即係佢真係有啲水，有啲湯喺度，然後砌咗 高 山 流水， 然後有啲乾冰喺度，有啲煙喺度。 咁係咩嚟嘅先？聽嗰嚿 冷盤。 大家喺度坐喺度等啦，啲烟仲未散， 仲未睇到边啲嘢食。 系啊，跟住喂，即系食咁，跟住有啲宫女啦，攞把扇就泼冷啦，仲衰，泼到啲 仲大烟，即系飞晒我啲嘉宾度。 系啦，扬手就好核突噶啦，咁啊真系搞唔掂，佢真系散唔晒啊，咁点教咧？ 干冰太多， 攞翻入去啦，攞翻入去。 系啊，抬翻入去啊， 食唔到啊嘛，你咁样样，然后就。分咗佢，然後再攞啲圖話俾佢聽。呢個咧就係以前嗰啲山水畫，其實有啲蘿蔔絲啊，一啲冬菇啊，一啲即係混得水食嘅嘢，因為咁樣佢哋易食啲，係啦。咁但係佢一睇就啊，好得意啊咁樣。第三個餸叫鯉躍龍門， 鯉魚咧 有條鯉魚，咁就爬喺嗰個門上邊嘅。咁但係 佢真係其實佢你講得出嘅嗰四個字，總之佢就係一睇就知道。系咪好似你古成语咁样？ 系啦，即系要话翻俾佢听咩意思咩意思？但系咧，因为咧一条鲤鱼，你谂下，如果佢熟嘅，佢点会趴到喺嗰个门嗰度啊？即系好似搭条毛巾喺个冲凉房门口嗰度，即系嗰个图画。如果你系熟嘅，嗰条鱼就扑冧咗噶啦，因为个鱼头好大，个鱼尾又好大。结果佢哋谂咗好耐，个鱼头就熟嘅，鱼尾就系 生嘅。咁个鱼身咧？ 鱼身系生嘅， 咁点食啊？ 唔食噶啦，即系又系俾佢望一望，系啦，又系咁样样。 好肚饿，我食咗三道菜， 样嘢都系一个睇字嘅， 再分俾佢。 不如其实佢应该拣翻条生嘅挂喺度，熟嘅攤喺度，咁啊好咯。 咁但系都唔得。 你可唔可以由于时间关系，即系拎出嚟嗰一条嘅话就系生嘅，其实已经整咗一条熟嘅，跟住分俾大家。 啱，我哋又 系 有攞啲分俾大家，有谂咗啊。不过咧。鲤鱼咧好多骨嘅， 系噶， 洋人一定食唔到嘅， 唔中意噶， 唔中意嘅，即系佢会觉得 淡肉啊嘛。 系啊，咁啊，于是整咗啲鳕鱼嗰啲鱼扒咧，跟住 扭嗰啲， 跟住个洋人醒目，哇，即系 so big， 个 fish 又咁样样，即系好似唔系喎。 The fish really small. This fish not that fish. Why？ 喺度咩咩紧？ 系啊，同埋颜色都唔同啦，系嘛呢个？ 鲤鱼变鱼柳， 个个就咩咁样，系啦。咁跟住咧，啲人佢覺得啊，有啲擔心喎，咁點搞咧？跟住好快預示咗咧，預示者咧，最後 有一個甜品， 嗯， 一個水果，呢，這個水果就係啲提子嚟嘅。咁我哋咧就佢整得好靚嘅，叫葡萄美酒夜光杯。因為啲提子咧都係啲入口嘢嚟噶嘛， 嗯， 即係以前係進口嘅嚇。咁， 嗯， 啊，但係個杯咧係嗰啲白色嘅，你有冇去百貨公司見？國貨公司見過？ 見過。 有啲 飲白酒嗰啲杯 嚇 係咪啊？類似好似係功臣神台嗰啲， 係，嗯，啊係啊 嗰啲杯 拜神杯。 是是類似嚇，跟住佢今次咧，佢轉咗用一個雀三腳嘅， 嗯， 就擺一粒提子喺度， 嗯， 哇，好靚啊，好靚啊！即係原來 葡萄美酒 夜光杯，哇，幾詩意啊！ 嗯， 但我哋覺得咯，外國人都唔識呢首詩， 唔係解釋俾佢聽。咁，嗯，跟住咧，諗住啊，應該贏到啲掌聲噶啦，即係又靚又好食。點知啲洋人咧，我一睇，哇，係，哎，唔對路喎， 嗯。唔夠 飽，個唔係嗰個提子嗰啲皮咧，個劈曬喺度。 嗯， 原來咧佢話颶風，颶風點即係國內嘅颶風。 哦， 國內嘅颶風咧，即係我自己食過咧，真係爭好。 啲皮好厚啊！ 係啊，即係 但係颶風其實啲皮都厚。 係啊，啱。但 係你話係靚嘅。係 日本嗰啲咧，其實你都好易食嘅咋，因為你覺得好甜。 嗯， 但係咧唔知點解咧，嗰啲又酸味味啊！你睇到啲洋人咧，個 食得唔慣， 變曬啊！同埋佢唔好食。 嗯。 同埋佢，因為佢又浸咗啲酒喺度啊，佢諗住咧佢有啲葡萄酒喺度啦，會襯啦，佢又一啲都唔襯。 嗯， 最後食完啦，我覺得啲洋人都好似唔係好飽喎。 嗯， 你點幫啊？ 嗯， 咁點搞咧？ 嗯， 即刻整啲面出嚟啦。 嗯， 你覺得面穩唔穩陣咧？ 面梗係穩陣啦， 穩陣 只想懟飽個肚啫嘛。 係啊， 最好嘅就炒飯同面咯， 係啦，一定噶啦， 因為少少，因為個碗仔， 佢 夠 噶 啦，係啊。快啲去揾人炒飯，跟住炒炒嗰啲揚州炒飯， 即臨時炒嘅，即本來冇嘅， 係啊冇㗎，因為真係唔飽嘛。 八道菜啫嘛， 係啊，唔飽嘅。其實八道菜就算你食曬都唔飽嘅，因為全部都一件一件一件咁樣細細地。佢係諗住咧啲洋人咧係中意傾偈啊，又 飲下酒啊， 咪飲下酒啊，睇下 show 啊咁樣。哇！真係整個炒飯啊，整個揚州炒飯。 嗯。 应该好稳阵啦， 系 你觉得有冇出错机会啊？ 扬州炒饭唔会， 唔会啊， 系啊，冇嘅，好少， 即系都系啲 都系嗰啲嘢蛋啊， 叉烧啊， 系啦，都系嗰啲嘢， 虾有虾咯，同叉烧咧就扬州炒饭咯，嗯， 应该好稳阵噶啦，一出嚟啲洋人咧，有啲又系，即系你睇到个皱眉咧，就你个主人家都唔开心。 唔系洋人唔知乜特别中意炒饭噶， 系啊， 系咪啊？如果去中国餐馆嘅话，就一定系炒饭， 就咕噜肉， 冇错。佢哋中意呢啲， 但點解會唔中意咧？點解會皺眉咧？ 因為咧，佢哋咧嗰度咧就擺咗兩種蝦落去，一種咧就係真係嗰啲大大地隻嗰啲，另一種咧就係丁屎咁細隻嗰啲叫咩蝦話？ 誒，嗰啲叫做蝦毛，誒 比蝦毛仲細嗰個叫做櫻花蝦。 哦， 哦，我知邊啲啦， 櫻花蝦。 但嗰啲幾好食嘅喎，其實。 唔係，但因為佢有殼喺度。 哦，佢連殼炒啊！ 咁細只嘅你剥 系有壳噶，系啊， 你剥唔到壳噶，你一剥佢就烂晒噶啦。 但系佢食佢咬落去嘅时候嗰啲脆咯，但 系 人哋搵嚟放汤嘅就比较多。 但系佢炒饭咧，我觉得都真系唔好啊。嗰啲洋人食落去都 奇里角 奇里角落，咁跟住算啦，快走快走。然后咧跟住咧就表演啦。 嗯， 表演咩咧？第一个项目。 唐朝海放女，哎呀，知嘅你 cut 咗佢啦，一嚟 要崩翻个气氛哦，崩翻个气氛。 见紧佢哋 flop 地啊， 我知啊，但系唐朝海放女咧，要系夜少少先嘅，要等啲太太们咧，因为我哋有安排嘅，唔系唔会就带有人咧就带佢哋去按脚嘅 Chinese massage， 佢哋都中意嘅按脚咁。快啲啦，快啲做啦！咁跟住咧就做呢個 八 仙 過 海嚇。咁但係原來真係又係唔得嘅。 好唔唐朝啊！但係嘅八仙過海，你真係應該係要揾啲美女去跳舞，即係敦煌你見到嗰啲壁畫咁嗰種噶嘛。 有絲帶舞啦， 係 啦，即係嗰啲兩個女仔白色好長嘅，下揈下揈下揈下。然後咧，因為咧都有安排嘅，佢仲要咧落到去下邊嗰度咧攞嗰條嘢咧 揈下揈下。 係啊，冇錯，係啊，有互動嘅。我睇嗰时候都有噶， 系啦，咁我见到两种男人嘅， 邀请你上去跳舞噶嘛。 而一种男人咧，就好似阿 Michael 咁嘅， 睇嘅 斋睇嘅啫，系啊。 即係你見到個女仔如果行埋嚟咧，你見個頭咁周圍嚟壓力啊，做埋。 不過我哋而家做 show 呢啲，落到去見到呢啲嘅都唔好請上去。 係啊， 因為其實基本上咧呢一種咁樣咧係淨係齋睇唔參與嘅咧，你請佢上去嘅話，其實到最後尾你都係自己難搞嘅咋。 係啊， 係咪啊？ 有啲人扮君子啊，即係喐都 唔 喐， 敢掂你啊， 係啊， 又唔敢互動啊， 問 到佢又唔 最唔好玩，係啊， 唔好玩嘅， 係啊，咁。呢場之後咧，啲人就開始即係輕鬆啦。 嗯、 然後咧就跟住準備打道去呢個睇呢個選妃啦，另一種選妃啦。咁咧啲洋人咧就浩浩蕩蕩嗱，咩氹你就去嗰邊 massage 啦， 即係啲太太離場啦。 係啦，咁跟住咧有幾條橋入嚟啊，即係等佢感受下咧皇帝嗰種 坐橋， 坐橋啦，咁又坐上去。但係咧一坐上第一個咧弊啦，断 太呢啲洋女太重 了，系唔系啊？系嗰个洋人太重啊！ 洋女太重 啦，系啊，坐轿抬佢哋去选妃啊嘛。跟住咧，佢哋话点？喂，直情最后 挨唔挨到咧？挨唔挨到去门口咧？ 挨唔到，但系佢哋想又想坐咁，但真系坐唔到，最后夹硬扯咗张凳去，嗰个洋人就企喺度，吓自己。自己行啊！原来佢哋又做翻啲， 即系自己行，扮扮 系 抬嘅。 系啊，你真系抬唔到啊！嗰支棍都断啊！即系佢冇谂过，原来呢样嘢真系咁重啊！ 嗯、 但系咧，我真系觉得几好玩嘅呢啲访谈员咧。如果有机会咧，我都想再去一次。 点解你唔讲访选妃嗰啲客唔讲噶啦？ 嗰啲 唔讲得噶啦，嗰啲唔出得街噶啦，系啊， 哎呀， 嗰啲讲埋下个礼拜就应该冇得讲噶啦，哎呀， 即刻停 播 cut 啊，漂流教室， 创作总监冲入嚟，佢话呢啲唔讲得，不过可以拍出嚟。 好啦，咁啊知多啲吓，呢个世界上有不同嘅宴会，呢个叫访唐宴， 访唐朝嘅御 宴， 御 膳， 好玩嘅，其实系好玩嘅， 即系都系参住以前皇帝嘅一啲嘅生活。 冇错啦，系啦，你嗰次咧大约每个人俾几多钱啊？ 我唔记得啦，系包埋嘅。我記得嘅應該係真係係西岸，真係係西岸。咁就係去一間餐廳，咁跟住就一早去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已經有啲人喺度跳舞噶啦。咁跟住你會發覺就係佢又會俾你，如果你真係想試下嘅話，男人咧就可以扮係皇帝咯，你就可以著龍袍嘅。咁如果女仔嘅話咧，就要扮翻嘅就係唐朝啲豪放女咯。我梗唔著啦，蝕曬。 明白。 咁啊，周圍有附近嗰啲咧，就算係 serve 你嗰啲女仔咧，都係呢啲人嚟嘅。 有冇坐橋啊？ 冇坐橋，但係佢哋係好低胸嘅，係啊。咁所以啲男士睇得好开心， 食得好开心， 系啦， 好啦，十一点半听个风骚范围啦，先听十一点半嘅新闻财经同交通消息。 准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当台风查帕卡明显远离本港或者登陆减弱时，会喺下昼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查帕卡集结喺香港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话，查帕卡正喺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同香港嘅距离变化不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港已经有40多日冇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认为有赖全城努力，感谢全港市民喺疫情渐稳定时，仍然严守卫生防疫措施。林郑月娥话，现时要努力推高疫苗接种率，让社会建立免疫屏障。她强调，本港有充足疫苗，在政策措施上会提供更多诱因，希望一些群组更积极接种，包括安老院社员工、老师和长者。政府亦会将更多前线公务员列入要接种疫苗或者定期检测的群组。英国英格兰地区星期一起取消大部分防疫限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导师丁宏亮说， 從唔少報道見到好多年輕人急不及待往夜店消遣，好多人唔戴口罩。不過多數員工仍然在家工作，未有翻到辦公室上班，同政府鼓勵民眾如常翻工有落差。丁宏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分析，英国首相约翰逊除了考虑经济，亦有政治因素，因为保守党内不少意见反对干预人身自由的防疫措施，另外亦想向欧盟显示英国脱欧后经济复苏可以先行一步。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同一节目说，现时要争取时间积极研发处理变种病毒的疫苗，之后才有空间放宽防疫措施。至于香港如果疫苗接种率达至七成，可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他说要视乎外国疫情是否严峻，本港是否做到外防输入。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等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结案陈词。代表控方的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说，国安法第24条有关恐怖活动罪的条文，只需证明被告有造成社会严重危害的意图，同埋有针对人的严重暴力意图，而事实上被告案发当日亦对三名警员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控方又提到，辩方两名专家证人、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泳儿以及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并非中文或中国历史专家，两人所做的研究未能协助法庭理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意思。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周11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系北纬21.4度、东经12.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今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15点，跌274点，成交金额6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0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2蚊，跌7.5；盈富基金27.75元，跟跌2.6；吉利汽车22.4元，跌3；美团273.8元，跌2.4；阿里巴巴201.4元，跌2；港交所522.5元，升5毫；中海油7.7元。是跌了2.8元，小米集团27.5元，跌5.5元，比亚迪股份203.4元，跌4.8元，融创中国22蚊，跌1.9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5，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2点，跌230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46美元，卖出1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最挤塞的地方就是半山的罗便臣道，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在罗便臣道西行去香港大学方向，介乎罗便臣道82号，即是近住雅苑至到卫城道那段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出去花园道。反方向罗便臣道去花园道方向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卫城道。另外干德道的交通亦都受到影响，排到金碧角对出，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半山的罗便臣道有交通意外，罗便臣道西行去香港大学方向，介乎罗便臣道82号，即是雅苑至到卫城道那段需要全线封闭，车龙排出去花园道。反方向罗便臣道去花园道亦都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卫城苑。干德道就排到去金碧角对出，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卫理道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爱都大厦对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德福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咁另外咧，由于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同埋来往香港仔、赤柱至到蒲台岛嘅渡轮服务咧，需要暂停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以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现在部分地区落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是梁明忠。大约在2000年有机会参与国内电视剧的制作，可以说见证住他们起飞，无论制作规模、题材、种类、台前幕后，不断俾到你惊喜的。就算现在身份变为观众，我都会继续看。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中央肾科委员会主席麦兆嘉医生： 虽然这个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有慢性肾病，当其他疫苗注射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率都不及得正常人，但在这个疫苗当中，现在的数据就令人鼓舞。其中一句就是讲那些慢性肾衰竭，又或者是有小部分的数据现在出了是他们洗紧肾，更加是做了肾移植的都有，他们的保护率去到80-90%，其实很贴近正常，差少少，但是我觉得都挺理想。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早晨啦，Uncle Ma！ 点啊，细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喎。 吓，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 是？ 嗯。她怎样讲的？快点讲给我听。 她说，无论你做些什么事，只要我们不要学，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了。 吓？ 唯一一样东西叫我们要学的。 是什么？快点讲，快点讲。 就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真的我越听越开心啊！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翻嚟我哋风骚范围啦。今日咧，嗱，头先讲讲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已经已悬挂啦吓。喺一个11:40嘅时候，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啦，雷暴警告又上到今日嘅1:00，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 冇错，好啦，嚟到呢度嘅话咧，每逢礼拜二，我哋喺漂流教室之后就会有 冇到讨论区嘅。而今日咧，我哋即系同扎扎跳啊、运动啊好有关 系。冇错，因为嚟紧嘅星期五咧，系7月23日咧，就系呢个东京奥运会，你要睇得开幕。 冇錯，我一定會睇，因為我相信佢哋嗰啲咁夠 creative 咧，一定有啲好好好。 其實上次嗬，又即係佢嘅啊，係啦，佢咪因為會交棒噶嘛， 係啊， 係咪？咁啊，佢就話已經你已經好靚啦，覺得 好期待。 所以你真係發覺就應該會喺23日咧，應該會有好多我哋係嘆為觀止嘅喺開幕式裏面會睇到嘅。嗱，當然啦，講到話呢個奧運項目咧都好犀利啦。每一次嘅話其實都可能會增添一啲新嘅項目咁樣啦。今年亦都唔例外嘅噃， 冇錯， 係啦，有攀石啦，同埋 有 空手。 空手道，系啦、啊！ 我以为空手道不嬲都有 喎，唔 系啊，我都以为 多喎。 今年新增 加咗几个项目啦，有攀石啦，有冲浪啦，吓、啊，即系揸法 boom 嗰啲咁啦。嗰时嗰啲咧系嗰啲大只仔咧先好玩嘅啫，即系嗰啲瘦掹掹咧，啲踩上去飞咗去边啊？可能 唔系啊，我中意睇女仔玩冲浪， 系嘛？系啦，系沙滩排球啊， 不过沙滩排球都好 靓嘅，嗬。 好靚 個個都扎實啊，曬到好黑啊，個個都練， 同埋好陽光嘅，好中意啊， 係啦， 到處都有陽光。 係啊，我會為佢哋打氣嘅。 嗯，係啦，咁當然啦，你話講開話即係奧運啦，大家中唔中意睇奧運㗎？ 好中意。 其實我都係，我以前細個唔中意嘅，但係慢慢慢慢嘅就會中意嘅。再加上嘅就有啲奧運明星嘅出現啦，你自己心目中嘅就記得有啲乜嘢靚仔靚女，你自己記得 嘅。跳水嘅一定係嗰個死啦， 盧根尼斯。 哎，哇！呢個大隻仔，係啊， 彈板跳水嗰個， 仲有一個細路女玩體操嗰個叫乜嘢啊？羅 多曼尼茲， 係 啊，係 啊，羅馬尼亞嘅， 好犀利！ 哇！我哋已經係睇呢啲死啦，我 呢啲係三四十年前， 證明佢呢啲成就啊！經常都會記得，係咪先？ 講得好，係啊， 經歷時間嘅考驗， 係真係好好睇，我覺得。不過有啲嘢咧，我又唔識睇又， 例如咧， 爭少少。網球我永遠其實我亦都唔敢問人，點解永遠係6-1、6-2 嘅？或者係刁蟬嘅，係 啊？點解唔係1-0啊？咁樣嘅咧，我陣間就會問啲專家。 嗯，咁而家就睇女嘅網球咧，其實都好犀利嘅。知唔知邊個？仲有邊個？ 哇！唔識啦， 舒拉布啊！ 系 嘛？ 唔系啦，仲系佢咩？ 唔知啊，我就系见到嘅就系，因为试过有一次，我又睇有啲转播，咁啊，当佢咧喺度打紧呢个网球嘅时候咧，每一次咧佢一发球咧，佢好中意哦， 两姊妹啊，好劲啊， 好乞人憎。当佢同佢哋打嘅对打嗰个对格对家个真系好唔着数，因为当佢每一次佢一开发球嘅时候咧，系啊，第一啦，你知唔知其实俾人投诉过噶？ 我知啊， 系啊，话佢你可唔可以唔好叫 啊？系啊， 咁大 声影响人啊！ 同埋佢一乌低谂住咧就要接发球，即系准备要接球嘅时候咧，系所有嘅男仔都系望紧佢嗰边嘅，但就唔望发球嗰边咯，系啊。你讲威廉斯啊嘛，系咪？ 呢就系运动员嘅魅力，嗬，即系我谂 运动员嘅魅力 系啦，喺运动场上都好多运动员一样有佢魅力嘅。 男子网球我中意睇两个拿啦，拿度同埋， 我仲要你睇波格添，你我去到嗰啲系咪？波格好劲啊！我仲记得佢扎一条头， 波格呢啲前辈。 系咪好惊？张德培咯，后生啲嘅， 要咪佢张 系 咪 咩？唔讲啦，唔讲， 唔好讲啦，突然间暴露到我哋啲秘密。不过喺今年咧，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运动明星，大家可以留意噶吓。体操噶啦，游水嘅都有嘅，全部都系只仔嚟噶，好掂噶。 好啦，咁啊，东京奥运会咧，其实咧最近咧 ，NHK 电视台咧就选出10最多人想睇嘅 项目，系 啦， 冇错，嗯，嚟啦噃， 第一位就系。田径嘅， 中意，好中意，我中意睇。 你有冇記得有冇好經典㗎？唔知係咪跑八千米咧？ 啊，哇！跑咁耐。 係啊，最後入場喺個圈嗰度咧，有一個有個人咧，佢以為中國嗰個咧跑少佢一個圈。 哦。 結果冇追到，咁經典你記唔記得？ 唔記得。 好精彩！哦、最後嗰個中國嗰個咧衝線，哇！我覺得好好睇。 我呢、這個我中意短跑多啲，快脆啲， 係 啦， 撞 一聲 嚇， 九秒九嗰啲， 八千米瞓幾覺啊！真係 八千米係咯， 唔好講邊個攞啦，你唔好講邊個攞， 咪機飛符咯，機符飛啊嘛，佢哋叫做我扮過佢好似。好啦，不如我哋由第十位開始啊， 好啊， 第十位其實咧就係羽毛球嘅， 好睇啊！ 哇，羽毛球嗰時我哋 哇 香港真係羽毛球手，哇！你都咪話 好 勁。 好嘅， 系啊， 发发声， 冇错， 系啊， 羽毛球即系大家都中意啦。 你哋识唔识打噶？ 有打， 其实 叻 噶， 系啊， 你都叻噶， 我好叻噶，就 讲真 嘅。 羽毛球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可以任何地方都打得。 系啊， 有时小朋友咧，球揾个空地就可以玩一轮。 但唔可以有风咯， 系啊， 系嘛，有风就会 好街坊，好土炮 嘅。系啊，但系有风就好咯，一上到就啊有风啊，撞开个。好，第九位柔 道，唔识啦，唔识睇， 唔中意。 我唔系好中意睇打。 哇，系啊！我都唔中意搭嚟搭去，摔跤啊嗰啲， 双扑嗰个最唔想睇，因为嗰块布咧，我成日惊甩。 啊，双扑系人哋日本嗰啲 国 粹嚟 啊嘛，我知啊， 系啊， 唔识睇啊嘛， 得意咯，我就觉得。 好，第八位足 球， 哇，好睇啊！ 我都中意。 奥运嘅足球又争少少。 啊哈，你中意睇世界杯嗰啲系咪？ 系啊，未去到嗰个水平， 系太靓仔。好攞命，有時唔係睇個波咯，睇個人。 你唔好講張玉如啊嗰啲咯， 我唔識嘅。 好啦，第七位就係呢一個 網 球嘅， 網球好睇啊， 網球正 噶，但我 低身等接波嘅時候好好睇噶。 計分唔識計分， 係咪啊？我都覺得其實有好多體育項目都係唔識計分嘅，係啊，所以就即係應該要揾啲專家嚟教下我哋點睇啊嚇。好，第六位棒球，棒球又係。点样要跑？ 三角形嗰度开波，跟住前女打，嘣， 跟住跑，跟住一线线嚟踩啦， 系啦，就嗰只又系我又唔识计分嘅，系啊，唔知点样睇。 但系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好疯狂， 系噶，系噶， 睇咧， 唔知啊，可能就同啲可能啲历史都有关。 好细嗰阵时同爸爸一齐打添啊， 系咪？ 系啊， 好啦， 第 五位 排 球。 唔中意啦，喂，女排好睇过男排，点解咧？ 唔知 你中意睇佢跳起啊嘛，知系咪？ 唔系，系成个比赛，你睇佢扣杀啊，攞分系好好睇， 系真系好睇， 系啊， 咬住咁去嘅时候，哇，真系好心塞， 系啊，然后咧又围埋一齐，啊，个手指又唔知整 胶 布， 绑晒 胶布 噶 啦，系啊， 你杀头嘅时候啊嘛，一嘢打落去啊嘛， 系啊，一嘢斩落去啊嘛，我哋有参加过排球队嘅， 真系 你有讲过噶，因为小中意小鹿纯子嘛，系啊， 叫 嗰 人赶咗出嚟， 唔系好痛啊，我觉得 个手痛系几好痛噶， 系 啊，唔系咁简单。好， 第 四位 乒 乓 球， 好睇， 好睇，我都好中意，我中意 即 系 虽然个波仔细细， 系啊， 咁但系咧 大 快。 我都系咁， 快个速度几快， 同埋你见有啲技术真系好犀利，即系点样都唔会俾人哋即系打甩个波。 我去到大陆咧，有时做嘢咧，如果酒店咪俾人播台咧，我中意同啲朋友玩下嘅。 你系咪迪迪仔噶？ 梗系唔系迪迪仔 啦，我系迪迪仔啊，所以啲人好憎我。 迪迪仔冇所谓，开波第一下迪迪仔冇所谓，你跟住有嗰啲 球啊， 你 嘅水平都唔系 抽 击 噶，我一抽击就好惊噶。 但系有一个朋友咧，佢永远开波我都接唔到。 边个啊？ 呢個 你個朋友 係啊，我朋友啦，我唔知佢嗰啲， 即係個開波你已經接唔到啦， 開波已經接唔到啦， 你哋識唔識開波㗎？有時 我就唔知點解一定會拋到好高，啪咁樣。 有啲都叫大力仔啊！你如果你唔識擋咧，實揈出去嘅，即係 出界， 會打落你個眼球度。 同埋有啲咧，佢可以點樣 避啊？ 令到個波有少少轉咧，一跌落嚟會改，係 啊， 改方向㗎， 上旋下旋嗰啲。 好啦，第三位游泳， 啊 好睇啊， 正啊， 好睇啊！喂，我中意睇佢咧喺水底。 咁 啊，啲人系啊，转身池边一行， 我唔识噶，我到而家都唔识噶，你识唔识噶？ 识， 哦，你识？点 解唔识啊？好易啫嘛， 我唔识啊，即系咁样转身转池个，掹一掹， 识系啊，打个关斗啫嘛。 系啊，你识唔识喺上边跳落去啊？ 我 你话咧， 跌落 系啊， 唔系， 唔使我掹你落去咯。下次如果你唔识， 真系做嗰啲动作啊，要两只手要夹住自己嘅耳仔，前只手要咁样。 哦，唔识，系啊，冇所谓啊，系。 下次掹你，你识噶啦。 好，一啲啊，好，跟住啦，第二位啊， 体 操， 喂，好睇，超好睇， 真系好正， 正。好，咁啊，仲有就系第一位啦，田径。 Yeah, 我最中意 田径，我都麻麻地，系啦。OK， 唔该晒。 好，咁啊，就头先所讲咧，就系 选出嚟日本人最想睇嘅东京奥运嘅比赛前十位啦。 好啦，咁啊，啱啱亦都有我哋嘅交通姐姐咧，就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咁啊，就因为咧交通意外啊，把半山罗便神道西行咧往香港大学方向咧，介乎罗便神道82号咧至于惠城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一带咧系非常之挤塞嘅，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噶啦，影响到咧就系干德道咧往呢个罗便神道嘅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呢个骏景阁啊，到骏豪阁啊，骏豪阁。咁啊，驾驶人士嘅话咧，请考虑咧要改道行驶啦。 嗯，好啦，嗱，咁啊，仲有7分钟到12点钟，我哋一阵间咧就会有位嘉宾又同我一齐倾偈。 好，劲啊，就系雷洪德教授。 哇，劲啊！ 好，我哋有只歌先，听完只歌就请阿雷 Sir 入嚟啦。呢只歌叫做《百年》啊，世纪长征系列活动主题曲，演出嘅就系香港儿童合唱团嘅。翻嚟风骚发人啦！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先吓，我哋咧就系阿吕 Sir 嘅吓， 好 嘢 ！Hello， 大 家好。 浸会大学体育学系副教授啊，哇，犀利啊！系啦，吕 Sir， 你好， 德先生吓， 你好。 多謝多謝多謝女神， 係啊！我細細個就聽你哋大嘅，係啊！真係好開心能夠喺直播室同即係咁多位偶像一齊。 唔好咁講 啦，真係講真，我 哋開心。係啊，因為我咁講咧，我覺得我自己細啲啊嘛。 你係細啊？ 感覺年紀係細啲。 你係細噶。 咁呢個風騷發文真係好多年前開始嘅。 咁啊真嘅，係啊！女神有冇帶啲咩嚟請我哋飲？ 做完節目先飲啦，係咪？做緊節目。直播室唔可以飲食噶嘛， 醒目。今日咧揾阿雷 Sir 嚟同我哋講下咧，就因為咧星期五啦，咪奧運會啦。想問一問，雷 Sir 你中意睇啲乜嘢項目啊？ 哇！呢個好尷尬嘅，因為如果我話A 好睇，咁啊 B、C、D 嗰啲運動員就話：喂，你做咩唔撐我啊？咁所以我話咧，30几个項目咧都係好值得欣賞嘅。 冇錯。 因為奧運咧，其實即係而家大家都個焦點都係側重喺邊個攞獎牌啦。大家記唔記得奧運個格言係咩？我哋細細個就記得㗎啦。更快、更高、更強。佢冇叫你攞金牌㗎，係啊，奧運格言啊嘛。我哋細細個，我哋都細細個，記得有一隻飲品嘅廣告咧，因為好似用 乜乜奶嘛， 係啦係啦 係乜乜奶嘛， 係啦，咁所以更快更高更強呢個係奧運嘅精神，佢冇話叫你一定攞金牌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從欣賞奧運咧，即係每一個項目都係有個欣賞嘅態度咧，咁就比較開心啲。 即係比試嘅精神嚟嘅啫，係嘛？甚至乎同自己去比較。 係啦，即係俾多啲正能量嘅社會，因為你多咗欣賞嘅時候，大家即係燥底都會少啲噶嘛。 係啊，的確係啊， 係嘛？所以點解風騷快育人咁好聽咧？我聽咗幾十年咧，係咪？ 就係因為希望大家開心啲啊！ 冇錯冇錯冇錯， 多謝女士嚇。咁啊，女士其實咧頭先就問咗一個好尷尬嘅問題之外嘅話，當然啦，今日其實都揾你嚟想講下一啲嘅運動嘅迷思嘅。好多時候頭先我哋一嚟嘅話已經有好多迷思啦，即係例如嘅就係人哋坐熱咗張凳啊，唔好再坐啊，因為驚 冇乜關係㗎，冇乜關係嘅。即係細個啲阿爸咧就話坐熱咗張凳啊就唔好啊，你會生咩痔瘡啊等等咧。其實呢啲都係 係謬誤嚟㗎。係 咪啊？好多謬誤個嗬，即係例如就係成日都聽㗎啦。食完飯之後唔好周圍跳。係 啊， 如果會生硬腸，係咪真㗎？ 係謬誤嚟㗎，真係謬誤嚟㗎。喺呢度可以俾啲多時間同大家講下嗰個科學原理。就嗱，因為其實我哋人體嘅血液咧。大約是五至六公升到啦，成年人。咁、你食咗飯之後咧，我哋嘅血液咧會流去消化系統，消化嘅系統個胃啦。好 ，OK， 好啦。肌肉系統，當你跑嚟跑去嘅時候咧，你兩隻腳又要用肌肉啦，又要用血液啦。好啦，咁問下大家，消化系統又要血，肌肉系統又要血，好似大家兩個拔河比賽咁，邊個搶贏啊？ 肌肉 啊！啊！你咁叻嘅，識得答嘅。 頭先呢個係一個基本嘅邏輯，因為你話係錯噶嘛。 係喎， 我想講消化系統。 我想話兩個都會一齊。 係啦，肌肉系統咧就會搶越搶贏嘅。點解咧？肌肉系統咧係我哋人類求生嘅一個基本運動能力。嗱，即係假設你喺大自然裏邊嘅一隻斑馬，你食飽啦，有隻。獅子嚟追你，你會唔會唔走啫？你唔會同只獅子大佬講：，喂，我食緊嘢喎，我食飽， 我 走唔喐 喎。 係啊，你等陣間先嚟追我啦，係唔會噶嘛。咁所以肌肉系統咧喺個生理學上咧搶血一定搶贏嘅。好啦，搶贏即係話俾只斑馬走甩咗之後啦。好啦，當啲血流咗去肌肉系統之後咧，你個消化系統係咪短暫出現一個缺血啊？ 停滯咗。 咁個消化系統缺血咧，佢就唔識得 send 個 WhatsApp 短信話俾個腦聽，喂。我唔夠血喎，你俾翻啲血我啊！咁於乎咧，佢就生理上咧有一個令到你痛啊或者唔舒服嘅感覺。 哦， 咁你 於 是乎痛你唔舒服，你咪要跑翻慢啲咯。咁咪等啲血液重新分布，令你翻個身體健康翻咯。咁所以你喺個跑完步啊，即係食飽飯去跑步咧，其實嗰個係血液分布係不均勻，而係令到你個胃部 就唔 係橫壓 腸， 唔關橫壓腸事。 不過係喎，女士，我真係試過咧，譬如食完嘢咧，跑得快咧，真係會扯住痛喎，突然之間扯住痛，嚇到我即刻就唔敢再跑住。 咁所以從健康嘅角度嚟講咧，我哋如果係精英運動員啦，譬如奧運嘅比賽啲運動員啦，佢應該係大約兩至三個鐘頭前咧就食嘢啦。譬如足球員都係踢波之前，佢兩三個鐘頭等佢。消化系统消化得咁上下，就唔会同个肌肉系统咧，大家系抢血，咁你就出现一个不适嘅情况咧，就影响你表现咯。 明白晒啦。其实关于运动，我哋仲好多嘅迷思啦。譬如好快讲一讲，我哋啲瘦人咧，其实系咪唔需要运动咧？因为瘦人有好多人运动就为咗减肥啊，咩诸如此类。 唔得，瘦无论你系 肥定瘦， 健康 肥正常瘦都要运动，因为运动嗰个本质咧，其实唔系帮你减肥或者系即系点样样。运动嘅本质咧。就是幫你增強你的體質，嚇，同我哋奧運嘅精神一樣，你參與運動就令你增強體質、意志、毅力，令到呢個世界成為更美好和諧。 哇！正， 所以你有好嘅體魄，你先可以服務社群啊嘛。 好，嗱，我哋將呢啲問題咧留翻喺十二點之後咧，聽完呢個新聞、財經、交通消息咧，再問阿女常，我相信咧大家對呢個運動都有好多嘅迷思啦。但係作為都市人，又唔可以唔運動喎，無論幾忙都好，係咪啊？ 梗係啦， 偷閒都要運動嘅。好啦，咁啊先聽十二點嘅新聞啦、財經同埋交通消息啦，同埋聽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翻返嚟继续风骚浮人， 210公里，即系喺北纬21.4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正系稳定地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查帕卡会喺今日较后时间喺该区登陆，逐渐远离香港并减弱。本港风力正系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喺未来几个钟头改发一号戒备信号。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惕。预测本港地区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风势逐渐缓和，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接近周末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7%。三号强风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61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7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0点，跌62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1.5跌8蚊，盈富基金27.68跌3.2，吉利汽车22.35跌1.35，美团273.6跌2.6，阿里巴巴201.2跌1.4，小米集团27.5跌6毫，港交所523升1蚊，中国海洋石油7.69跌2.9，融创中国21.9跌2.05，比亚迪股份203.2跌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1，英镑10.624，瑞士法郎8.467，澳元5.693，加元6.093，新西兰元5.383，欧元9.1648。每百日元对港元7.1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8，跌244，港金现价报16,810，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美元，卖出1,81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半山嘅罗便臣道，由于有交通意外，西行去香港大学方向，咁而家介乎罗便臣道82号啦，即系雅苑对出至到惠城道嘅一段啊，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咧就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咯，咁亦都影响到红棉路上山方向转翻去罗便臣道咧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半山罗便臣道西行去香港大学方向，介乎罗便臣道82号，即是雅苑对出至到惠城道嗰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非常之挤塞，龙尾就喺爱都大厦啦，咁亦都影响到而家红棉路上山方向转翻去罗便臣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过晒下壳道，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在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中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狮子山隧道入口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风力楼。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着和斜村的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新城市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和斜村快线有坏车，龙尾就排到去新城市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就拖走了，所以影响到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星期一至五晚8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梁继 丽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运动嘅迷思。 冇错啦，女 Sir 啊，吓，我想请问女 Sir 系来自呢个浸会大学嘅。咁啊，女 Sir， 我想问咧，有好多人咧话玩健身啦或者运动咧，系要玩完即系要攰啊，啲肌肉咧酸痛咧先叫做有效。嗱，又是举重，通常咧啲师傅就咁话俾我听，嗱，你如果第日咧只手攰到举唔起，即系得啦，你嘅肌肉受到刺激啦。啊，如果你举完之后咧冇乜用，即系冇咩特别嘅唔舒服，因为肌肉唔会觉得特别酸痛咧，即系话哎呀冇用啦，系唔系嘅咧？其实 可以咁讲啦，一半一半啦。即系我哋几位朋友都可能听过有一个艺人明星叫做甄方达啦， 记得 年代记唔记得？ 系 我测试下你哋啲年龄先， 即系记 住。系啦，咁咧甄方达咧喺1978年咧就推行嗰个健康舞啦，咁嗰阵时就健身嘅热潮啦，咁当年嘅欢乐今宵都有三分钟嘅环节咧，嗰阵时啲就播啲美国嘅片段啦，即系嗰阵时系啦，嗰阵时啲女仔咧就着嗰啲好紧身嘅贴身嘅，哇！嗰阵时你知欢乐今宵收视好好多啊，你都有着啊，而家都 佢要着童装。 咁咧，甄方达咧就推行咗健康舞，佢就讲咗一句咧，就影响到好深远嘅，就系、是、话 no pain no gain。 哦，系 啦，冇痛咧就冇赚嘅。咁喺我哋科研嚟讲咧，呢句到今时今日都有讨论嘅空间。嗱，你睇下你想赚几多先。如果譬如頭先阿梁繼章講到就係話你要真係健身，你要代表香港出去健美比賽或者舉重嘅，你一定要個肌肉有足夠嘅強度，俾佢刺激個肌肉疲勞，然後增生，再係復原恢復。咁呢個情況咧，你係必須要做到個肌肉力量可能係接近100%嗰個嘅訓練量，你先至可以。咁一定咧係會有一個 pain 噶啦，一定會有肌肉酸痛噶啦。呢個肌肉酸痛可能持續講緊係一至兩日度啦。好啦，但係我哋普羅大眾嗱，大家做完節目之後嚇、去健身室裏邊舒展下筋骨，維持健康嘅體魄。咁你可能做到嗰個量嘅大約係50-60%度咧，咁你未必有好大嘅拼， 明白， 可能有少少嘅拼，甚至乎而家發現咧，你譬如0-10分，你做到大約係3分到攰嘅話咧，其實即係都唔係好攰啦。你嗰個肌肉咧都有已經有輕微嘅增長，就咁嘅情況咧，你未必會有一個好大嘅痛楚。 係， 咁所以呢個就要 睇你嘅目的啦，即係話 係啦，睇你嘅目的。咁所以就唔能夠係一概而論，係啦，咁按你嘅需要，然後決定你有冇你嘅肌肉疲勞，然後幫你去點樣做咯。 明白曬。 好，第二個運動迷思嘅就係每日10,000步， 係咪真係需要10,000步咧？ 好多人講法都唔同 嘅，嗰個10,000步咧 係 其實嗱，除咗每日10,000步咧，好多啲經濟學啊或者管理學嘅文章咧都有講到話要練習一種運動技能或者一個音樂嘅技能，你要10,000小時咁啊，係咪？其實10,000小時咧喺科學上咧係冇根據嘅，只係一個推算或者係所謂我哋一揭秘啦。咁如果你係做一個傳媒嘅，你要有啲吸引大家嘅， 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揭秘嚟嘅喎。 呢個因 為 揭秘 係揾嚟去宣傳佢哋嗰個計步器啊嘛。 咁呢個就係70年代啦，70年代嗰個計步器。第一代計步器咧，就日本人發明嘅。 冇錯。 咁當年咧就要諗下計，諗下計做宣傳啊嘛。咁10,000步啦。咁其實而家嚟講，如果從健康嘅角度，嗱，世界衞生組織叫我哋成年人每日最少30分鐘運動。 冇錯。 量化到咧，差不多係大約係7,000至8,000步左右。 我唔使行到10,000步。 但係，如果你想得到額外嘅健康效果，咁咪可以得到10,000咯。即係嗱，如果我要50分合格，咁我攞60-70分 OK 嘅。但如果你又話想攞到80分-90分，咁你行10,000步係冇壞嘅。 但係女神，如果你咁講，咁10,000步就叫100分，我再行多啲咧，係會反而會衰啲嘅喎。 係啊， 翻翻轉頭 冇錯，我哋人類嘅生理結構咧係一個適應喺地球上生活嘅一個範圍嘅。你太少同埋太多咧，對嗰個死亡風險又冇幫助。咁你唔好話，我每日行夠10,000步啦，100,000步咪仲好， 朝行咁晚。 但係又太多，因為我哋嘅關節咧都會出現一個勞損啦，可能一啲慢性嘅痛症受傷啦。咁所以而家譬如舉例啦，如果以跑步為例咧，每個星期累積係跑大約係講緊唔好多過144分鐘左右啦，累積大約係60至144分鐘左右啦，即係差唔多係2.0小時啦，累積。咁你個死亡風險咧就最低喺個統計。 即係你一個禮拜2小時係咪？ 大 系啦，累積， 即係嚇， 譬如你跑四次，每次跑30分鐘，咁咪差唔多兩個鐘。 但係女士啊，我本來有個迷思，我你講起我就順便問啦。咁如果我今日得閒，我跑曬佢，另外嗰幾日我唔跑得唔得嘅咧？你有累積啊嘛？ 呢個唔係唔得，但係亦都要衍生個問題咧。你一次過跑兩粒鐘咧？你定唔定得上先？ 系嘛？我谂已经唔得闲，今日就做晒佢啦。咁 其实唔得噶。呢个好有趣嘅，呢个迷思咧，同我哋瞓觉一样。我哋成日嗱，大家工作好忙咧，就话：咦，我唔够瞓， 补眠 啦，我补翻啦，周末补眠啦。嗱，睡眠嘅研究好清晰啦，系没有 补 睡呢样嘢嘅。你嘅身体健康咧，就系差咗。咁同一个道理咧，就系你一次过。怼晒佢，呢啲我哋叫做咩？我哋叫做周末战士啊， 即系周末先跑嘅， 系啦， 星期一至五咧就 hea 啊，咁样。 冇错啦，其实系嗱，好老实讲，从健康嘅角度，你好过唔喐，系咪？但系从我哋预防受伤嘅角度咧，你系属于高风险受伤嘅一族。咁所以 最好每日做少少，每日做少少 啦，少少少，即系好似我哋嘅猪仔前栏咁咧，每日入少少，每日少少咁啊，得闲又可以撩下啲钱出嚟。 估你系咁嘅鬼嘅股，啲股话。好啦，咁其实咧，仲有一啲迷思嘅话，你有冇啲想问？你有冇嘢？ 我問啦，女士，其實講開頭先係跑步啦咁樣。其實我對呢個運動咧又愛又恨，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我自己發生在我身上啦，就係可能我嗰排已經好少運動啦，突然之間有一日咧。忽其想啊，我想話忽然間行起上嚟，即係跑啦。突然之間咧有少休克，即係。飙冷汗啦，双眼发黑，我知道我就嚟会晕啦，我即刻停咗，企埋一边，掹喺个墙度唞咗一轮。 好彩啫， 我好惊啊，即跟住我又唔系好敢跑啦。 其实唔需要担心嘅，嗱呢个我哋生理学上咧叫做系停训效应。即係英文咧，我哋叫做 detraining， 即係 training 加 D G 喺前邊 detraining 啦。或者而家喺疫情啦，好多人都停止咗運動啦，我哋叫 deconditioning 嚇。咁呢個咧就四個禮拜為之停訓嘅短期啦，八個禮拜屬於係長期嘅停訓，即係唔係瞓覺嗰份啊，停止訓練嗰份係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八個禮拜以上冇運動嘅話咧，其實你嘅所有以前喺運動之中賺到嘅生理嘅得益，譬如肌肉會發達咗啦，協調好咗咧， 冇曬 就還翻曬。 哎呀，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一段，譬如你两三个月冇运动嘅话咧，咁你真系要重新开始。咁重新开始咧，又系好老土嗰句咯，循序渐进。咁所以如果你突然间跑翻，你身体即系，因为我哋嘅心理上咧，同身体你要有个适应。喂，嗱，好老实讲，我哋后生踢波，喂，踢几粒钟啊嘛，喺球场系嘛，但系而家踢几粒钟可以喺场边睇咯。咁所以你嘅生理咧系要有啲适应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再跑翻咧，你慢慢啲，唔使急，可能用10分鐘、20分鐘，用聽住個Walkman啊，聽住個歌，輕鬆嘅跑步，慢慢提升翻個體 能。或者緩步先得唔得？ 緩步得，或者甚至乎你去健身室做翻啲簡單嘅力量訓練，幫你大髀兩個肌肉咧練翻實少少，然後先去跑，咁咪安全啲咯。即係我哋做嘢 每一嘢就跑翻以前嗰個速度 啊。即係好似我踢波啫嘛，我而家都停咗幾年冇踢，因為同啲後生。生仔踢咧，幾年前，咁喺你面前啦，做翻啲假動作，揈佢兩下，咁啲後生仔話。阿叔，你喺度做乜嘢？因为我的动作一呃佢哋唔到啦嘛，系咪先？ 呃唔到啦。 咁所以我哋就 追唔到啦。 我宁愿，我玩第二样啦，我打乒乓波。唉，我咪唔去踢波，或者踢少啲波，或者我而家踢波咧，我同翻我同年纪嗰啲踢下啲卫生波。 系啊，冇 系嘛？咁你系因为你讲紧奥运咧，大家都系有一个竞争噶嘛。好似其实运动唔一定竞争，除咗竞争之外，仲有好多生活化嘅艺术。欣賞啊、健康啊呢啲嘢都可以，大把有得傾噶嘛。 好啦，另外仲有一個嘅就運動嘅迷思嘅就係 HIIT， 係俾你可能做7分鐘好過咧，就係你跑1個鐘。 高強度間歇訓練啊嘛， 高強度嘅間歇訓練。 嗱呢個起源點解有呢類多咗咧？其實就係大約喺20年前咧，就美國咧每年咧都做一啲全球健身趨勢嘅調查嘅，因為佢要睇下個市場係點樣樣。係。咁啊一啲 都係錢嚟嘅呢啲啊， 係錢嚟嘅一啲管理級嘅。有錢人管理人員嘅，咁咪大把錢，但係佢又冇咁多時間，咁啊於是乎就同啲科研人員講啦，喂，我得10分鐘、20分鐘嘅啫，你同我諗下計，有咩辦法可以我邊有成個鐘頭做運動啊？係，即係個故事大約係咁樣。 咁啊，科研人員就好啦，嗱，咪為揾啲受試者嚟喺實驗室裏面做個測試咯，用高強度嘅間接訓練啦。咁其實呢類咁嘅模式咧，就唔係新嘢嚟噶啦。呢、這個咧喺五六十年代軍隊嘅訓練咧，都係用呢啲嘅，紀律部隊嘅訓練都係取呢一啲啊，或者我哋叫做循環訓練啦，係咪？咁啊，發覺咧，循環訓練原來有個特徵嘅好嘢咧，有一個叫延後嘅消脂嘅效應，即係話佢喺短暫嗰十分鐘、廿分鐘咧，佢冇你好似跑步咁多能量嘅消耗，但係咧，佢因為高強度太高。咁就出現一個叫做運動後嘅過度耗氧嘅生理現象， 即 係 你新陳代謝係啦， 新陳代謝會 係 高咗，因為你喺個恢復期間，咁你恢復個期間喺邊度攞能量呢、原來咧發覺喺你嘅脂肪嘅細胞裏面咧，就喺個脂肪酸度變成能量，所以你然後嘅消脂咧，講緊比傳統嘅中等強度嘅跑步、游水、單車咧，可能高出大約係5-10% 嘅能量消耗啦。 哇，好理想喎、 咁所以於是乎咧就帶起咗大家啦、但係衍生嘅問題咧就容易。受伤，因为依你零运动嘅人，你点样开始去做啲高强度，除到爆啫？ 系啊， 即系那些年啊，郑多燕咧，大家有冇印象？ 有啊， 郑 多 燕系咪好辛苦啊？ 唔辛苦， 咁你真系好 fit 咯。 佢都唔算系 HIIT， 系 佢系即系改良版，因为佢都要就翻个市场。 三十分钟到啦，系啦，系 OK。 咁所以如果而家大家去，譬如参加翻，而家疫情都叫做缓和翻啦，大家参加翻一啲运动嘅课程。如果你想参加啲高强度嘅间歇训练 HIIT 咧，你应该测试下自己嘅体能。得唔得先？咁點樣測試呢？你去康文署嘅公園啊，或者緩跑徑，你能夠持續跑到大約15-20分鐘，緩步跑啫，唔需要快，即係你可以一路聽住歌、唱住歌咁喺度踱下步。如果你起碼有能夠運動到大約係10-20分鐘咧，即係話你嘅心肺功能唔會太差先啦。 係冇錯， 係咪你嘅力量唔會太差啦？咁然後開始埋位咧，咁你就安全啲啦。 明白，即係唔好亂咁做 HIIT 嚇。 又係啦，係啦。唔好亂咁做，係都啱嘅呢句。 佢高強度係點樣？高強度 高強度咧，嗱一 泵到你係啊， 強度我哋一般嚟講就用我哋嘅心跳率嚟計算啦。咁簡單嚟講就係220減我哋嘅年齡就係計算最高心跳率啦。咁佢個心跳率如果高強度嘅定義咧，去到85%或者90%以上你嘅運動強度咯。咁如果你講緊係譬如跑步咁先算啦，你跑步係講唔到嘢。喘氣唱唔到歌嗰陣時咧，你可以試下咧，就係屬於係高強度噶啦。咁你諗下，如果你一路運動，你連唱歌講嘢都唔得，喂，你頂得幾耐啊？ 但係嗰啲都好抵啊嘛，因為嗰啲咪7分鐘啊、8分鐘嗰啲好快啊嘛，好快搞掂。 但係你都要平衡下你自己有冇能力。即係好多嘢我哋都想做，但係我要睇下自己有冇能力先。 嗱，你個咧正正就諗翻我以前嗰個迷思啦，就係話玩健身啊，即係舉重啊、啞鈴啊等等嗰啲啦，即係玩肌肉嗰啲啦。佢哋經常咧就話唔好舉你能夠舉嘅重量，要舉你舉唔起嘅重量，甚至咧有個師傅喺後邊或者未必師傅啦，佢一齊玩咁啊，喂阿馬小強，你幫我頂住先，佢就幫你托一托，即係俾少少力你，責你唔死就得噶啦，係咪咁嘅咧？即係會 咁 樣先。 我諗就睇翻你嘅目的係做咩啦。如果你呢類嘅健身咧，就一定係 爆肌， 好需要係增強好肌肉啊，或者係甚至乎參加健身比賽啊、健美比賽。 但係咪唔健康嘅咧？咁樣 又唔會話唔健康，但係就睇下你有冇嘅需要，因為你肌肉量咧就係你有足夠嘅肌肉量能夠保護到你嘅關節啊、日常嘅協調啊，我哋唔會跌親啊、平衡各樣嘢已經好就足夠。咁但係如果你講緊競技運動咧，如果你去比賽，你梗係要多啲肌肉啦，係咪？以任何運動。你去玩雙撲咁，你冇肌肉 點得 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係睇翻你個人嘅需要咯，即係就冇話啱同錯，即係睇餸食飯。 係啦，李 Sir 講到肌肉就好啦，亦都有一啲人有講過嘅，佢就係話如果要長壽，要個人譬如可能老嘅時候最驚咩？行唔到最緊要嘅咧就係要 train 嘅係我哋嘅大腿 嘅肌肉啦， 係唔係真嘅？ 喂，呢、這個真係有個數據，世衛舊年出咗個數據都幾嚇人，即係而家全球咧佢哋話。跌親啊！嗱，以往我哋講緊跌親啲哥哥姐姐啊，去到60-70歲以上啦。喂，而家平均40多歲就已經有跌親啦，年輕化咗。咁佢揾出嘅原因咧就冇錯，正正啊，你講就係呢個 肌肉量唔夠，咁所以太極防跌啦，係咪？我哋做一啲瑜伽嘅鍛鍊啦，練翻大髀嘅肌肉咧係最緊要，或者做一啲橡筋帶啊，喺屋企做下啫。我哋細個咧，你哋有冇試過俾老師罰坐隱形椅啊？ 我好乖， 而家唔可以，而家老師唔敢噶啦。 係，但係其實隱形椅呢個咧，或者你挨住埲牆做一個半蹲嘅動作咧，其實 好噶， 係好噶。你睇下個大髀嗰個肌肉咧，震下震下。 係啊，開頭嘅時候係 啦，開頭啦，你實咗嘅時候咧，你持續可能每隔日做下啦，你持續過得兩三個禮拜咧，哇！你感覺大髀實咗， 係啊， 當你大髀肌肉實咗咧，你感覺你個膝關節咧係找地都穩陣啲。即系等于你揸车好似换条靓嘅车胎， 但系好辛苦嘅喎，呢个动作。 嗱，辛苦呢个字就啱啦，少少辛苦咧先可以得到世界。 等于激励， 等于激励 啦。马超强，你试下。 我啱啱就同阿雷 Sir 讲，我两年前就行行下 ，pro 就成个膊头嗰个骨就 哎呀 碎。 你即系你跌咗落地。 系啊，就我觉得就真系我大髀肌肉唔够。 呢个同个肚腩有关啊？ 都有关嘅，因为肚腩系重咗啊嘛，重咗你嘅肌肉量 失平衡。 我哋师傅教我哋揸车，我好记得当年学车，师傅话你冇用嘅嘢，冇用嘅嘢唔好挤喺车度，因为砸住重咧，嗰啲避震都会蚀得多。咁你肚腩一样啫嘛，系咪？肚腩其实可以唔需要，其实唔好用肚腩啦。我哋咧嗰个叫做love handle 啊，love handle， 中文点译好咧？ 爱的把手 系啦，咁好听啲， 爱的扶手。 咁你嗱，你翻去同阿 Henry 讲下。我个 love handle 好似太大一少少， 唔好揸， 系啊，你揸唔得晒，我换翻啲嘅幼啲嘅扶手俾你，咁咪正咯。 love handle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另外一个迷思，我唔知系咪讲真噶，啲人成日讲嘅就系话，筋长一寸，延寿十年。 系啦，嗱呢个喺我哋中国嘅养生咧，同埋西方咧都有啲咁嘅传说。 嗯。 但系如果话我哋喺实证科学里边咧，呢、这个实验咧系做唔到嘅。 哦。点解 咧？因为我哋唔能够揾一班人系真系追踪佢几十年啦，系净系做伸展运动，唔做其他嘢，然后睇佢个寿命。咁同埋喺我哋学术嘅研究咧，这个道德嘅层面咧都唔容许嘅。 吓、 即系你喂嗱。你哋淨係準做伸展嘅啫，你哋唔準做第二樣嘢，咁唔得噶嘛，係咪？咁但係從生理學嘅基本嘅科學嘅概念咧，呢、这個似乎個機會率都大，因為當你嘅關節係柔軟度好咗，你嘅活動能力一定好咗，你活動能力好咗，你嘅肌肉量一定唔會太差。咁、你肌肉量唔會太差，你嘅新陳代謝一定會好咗。一新陳代謝好咗，你嘅免疫系統、你嘅荷爾蒙系統、骨骼系統又會理論上好咗。咁、令你長命嘅機會亦都大咗。但係喺科學上咧，我哋冇法係證明呢個因果關係。但係好多學者都覺得呢個喺健康嘅角度嚟講， 符合邏輯 都冇錯，邏輯係啱嘅。咁、但係記住，唔能夠你個關節嘅柔軟度都有一個限制，即係話你天生有啲人即係個膊頭可以揈咗去後面啦，咁但係如果你關節太過柔軟咧，亦都會係反而造成一個受傷嘅風險嘅。咁所以天生有啲即係好柔軟嘅人咧，其實對佢嘅健康亦都未必好事。咁、所以適當適量嘅柔軟度就已經足夠㗎啦。 哦，點解會咁問你咧？其實因為有好多呢啲女仔咧又懶，跟住喺度講嘅就話淨係拉筋得㗎啦。 咁就嗱，好老實講，如果佢真係零運動嘅，咁啊拉筋好過冇嘅。 嗯，有拉好過冇拉。 係啦，咁啊當然啦， 拉筋 做下運動梗好啦。 阿女士啊，我又想問最後一條問題啦，即係譬如話舉例，有時人有少少唔舒服啊、頭暈啊，冇法先話 係。 是不是不应该在不舒服或者病啊感冒啊烧伤、做运动啊是不是 不好啊我们小个妈都有时这样讲的。喂你少少 做運動， 喂落街打場波出身汗快啲好噶嘛？ 係啦，呢個迷思係做定唔做咧？如果你少 今日咧喺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出過聲明嘅，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啲輕微嘅傷風，嗱上呼吸道一啲唔舒服嘅，譬如係喉嚨以上一啲不適，譬如少少啊流下鼻水啊咁嗰啲 ，OK 嘅。即係中等強度運動 OK，但如果你係真係感冒嘅話咧，感冒即係尖寒尖痛啊咁嗰啲咧，你係唔應該做運動，應該係休息，等個身體嘅集中嘅能量咧，俾個免疫系統對抗呢個外來入侵嘅病毒。 明白晒。咁总之祝大家你又身体健康，同埋运动同身体健康都有直接关系嘅吓。 我哋要唔要戴口罩做运动？ 呢、這个留翻下次讲。 多谢晒女Sir啊，讲得非常之好啊，带嚟好多嘅知识， 啊、 真系好开心啊！希望有机会咧再麻烦女Sir再上嚟同我哋倾偈。 I love 女Sir， 多谢女Sir。好啦，12:29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啦，26度气温，相对湿度97%。先听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本港风力正系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未来几个钟头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台风查帕卡正系稳定地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查帕卡会在今日较后时间在该区登陆，逐渐远离本港并减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有46名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是历届最多。她引述有体育界人士说，今届亦都是香港运动员最大机会得到奖牌。她不想俾压力运动员，只是希望尽最大努力比赛。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说，政府花一年多时间磋商同购入奥运转播权，给五个收费电视台转播。电视台投入非常多制作，预计几个电视台在未来几个星期可能会有几千小时的奥运节目。她呼吁市民支持国家队和中国香港队。林郑月娥又说，香港电台虽然不属于转播的电视台，但亦都会播出精华片段。而康文署亦都在港九新界设立直播区，给市民观赏赛事。澳洲维多利亚州将疫情封锁措施延长7日，直至今个月27号。维州单日新增9宗本土确诊病例，比前一日的13宗略为减少。当地为期5日的封锁措施原定星期二午夜结束，当局宣布再次延长，以遏止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至于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的封锁措施，就会维持到今个月30号。海地政局可能变天，在总统莫伊兹遇食身亡之后，管理国家的临时总理约瑟夫已经同意将权力交给莫伊兹离世前两日任命的亨利，由亨利组建新政府。约瑟夫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的时候说，他同亨利过去一个星期私下会面，并已经在星期日同意为了国家利益下台，愿意尽快移交权力。约瑟夫又说，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权力斗争不感兴趣，莫伊兹是他的朋友，只是想帮对方伸张正义。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是在北纬21.4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正是稳定地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查帕卡会在今日较后时间在该区登陆，逐渐远离本港并减弱。本港的风力正是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未来几个钟头改发一号戒备信号。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惕。预测本港地区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风势逐渐缓和，海有大浪同涌浪，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接近周末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63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7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0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1蚊，跌8.5；盈富基金27.68，跌3.2；吉利汽车22.35，跌1.35；美团274蚊，跌2.2；阿里巴巴201.4，跌1.2；小米集团27.45，跌6.5；港交所523蚊，升1蚊；中国海洋石油7.69，跌2.9；融创中国21.9，跌2.05；比亚迪股份203.2，跌5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2，日元109.4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6，人民幣6.49，英鎊對美元1.367，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91。日經平均指數報27,381点，跌270点。港金現價報16,810蚊，升1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6.33美元。卖出1,81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号手就位，慢慢睇。国剧830向前冲，我是林超荣。喂，而家国剧嗰个投资真系好浩大，拍得住美剧，喺取景啦，投资喺美术方面，嗰啲历史剧咧，你真系爱嚟指教科书咧，都绰绰有余，因为考证得好仔细。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CIBS 童话童真带你寻回童年乐趣。 啲小朋友揾到萤火虫咧，佢哋即系咩反应？ 停低，静落嚟，发现到啲光点啦。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新奇嘅一个经验嚟嘅。 细说香港建筑保育意，见证我城发展印记。 保育戏院嚟到做一啲表演，而其他嘅商业活动系能够应付到嗰个开支。如果咁样咧，就真系完美。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洗脑卓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有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12:38噶啦，三号强风信号悬挂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雷暴警告有时候到今日晏昼3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嘅。今日吹清劲至强风嘅程度嘅东至中南风，风势会逐渐缓和噶啦。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 片段人间，我老婆系侦探。 喂，是我啊，你老公啊，今日放咗工之后啊，同两个同事啊去咗饮嘢，其中一个咧男人，另外一个咧女人。不过咧个女人好鬼丑样嘅，你老公出轨嘅指数咧应该好低嘅。Over。 Roger， 嗱到我 report 啦，你老公今日开 OT 啊，一直都冇离开过个 office 啊，收尾点啊？我咪扮外卖仔入去装下佢咯， 小姐，揾边个啊？ 我送外卖噶， 我冇叫外卖喎，你睇下你， 两手揈揈，系咪咧？ 哎呀，我话总之啊， 啊， 哎呀，呢个文件跌咗落地，我明啦， 你就系嗰份外卖 吓？ 乜而家你咁嘅色情事业入侵埋我哋呢啲咁高级嘅 office 咩？ 哎呀，哎呀，梗系唔系啦，你真系误会咗啦。 嗯，哎，是但啦，唔紧要啦，总之我唔需要，拜拜。 哎呀，真系激死我啊！点解我哋两个好地地嘅家庭主妇，突然之间会变成私家侦探呢？成个故事系要由一个礼拜前讲起嘅。喂喂，我啊， 耶， 嘿，好耐冇见啦噃，又话得闲搵我饮茶，好衰鬼。 饮茶嗰啲小事啦。而家你啊大件事啊，话你知啊！ 我做咩啊？咩大件事啊？ 我琴日喺街度见到你老公啊！ 切，咁啊点啫？ 点？有个后生女翘住佢手臂啊！两个人有讲有笑，你话系咪大件事？ 你讲真定讲假噶？ 我系咪咁得闲特登打嚟呃你啊？哎、有冇奖？ 唔通个衰嘢真系出面识个第二个？ 有几奇啊！真系唔怕话俾你知啊！最近我老公都成日鬼鬼屎屎啊！ 系 佢个电话啊，又收到啊密一密啊，唔俾我睇啊，装下都唔准、啊。 哦， 我而家思疑佢出边啊，唔知系咪有第二个？ 吓，咁你谂住点啊？ 谂住点？我本来咧谂住揾嗰啲私家侦探啊， 嗯、 啊有间好出名咁啊查佢啊嘛， 都好啊。 哇，点知收尾一问嗰个价钱，哇几千蚊一日、啊，哇连续跟佢一个月，咪成几万银？我点会使喺佢身上咁多钱咯？边有咁多钱啊？ 又系啊，佢哋两只嘢都唔值咁多啦，系咪？喂，咁我哋点算好咧？你话？ 所以我咪打俾你咯。 打俾我？ 系啊。 咩啊？ 你老公又唔认得我，我老公又唔认得你， 系 不如 我知啦，你去查我老公，我去查你老公咧。 英雄所见，全同啊 ，bingo， 全中。 就系咁，我哋两个全职嘅家庭主妇，化身成为咗全职嘅私家侦探。我哋每人用咗千几蚊喺隔寮街买咗一部微型摄录机，开始我哋侦探嘅生涯。 老婆 B B， 嗯， 我今晚开 O T， 嗯， 唔翻嚟食饭仔。 哎呀，咪呢排咧成日都要开 O T 嘅，唔系话疫情影响你生意差咗咁咩？点解开工仲多咗嘅？ 我咪讲咗俾你听咯，老婆 B B，疫情影响，所以老细炒咗两个职员啊，老婆 B B， 嗰啲嘢要我做埋啊，所以 你讲啊，你冇理我， 我咪白白攞去好啲咯，唔准喺呢度啊，我唔讲啦，今晚见。 唔系啊，系啊，好啊，等我打电话俾 Ada 先。喂。我老公话今晚开 O T 啊，你记住帮我及实佢啊。 得啦 ，no problem 啊、 嗯。 喂，我老公话佢今晚约咗个客啊，喺万秋天啊个 lobby lunch 嗰度倾嘢啊。你记得帮我及实佢。秋天你都唔知喺边度？ 我知，夏天我都有去过。 发哥嗰度咪秋天咯、 啊。 睇下佢会唔会倾倾下，倾埋上房啊，同我及实 ，no problem。明明喺呢度噶啦，点解唔见个老公嘅？诶，嗰边有个人鬼鬼祟祟咁样，系咪佢咧吓？诶，佢啊冇入到去呢个 lobby lunch 噶噃，而家就行紧去 check in counter， 唔通真系上咗房？等我走埋去睇下先。 啊，唔该，我要攞锁匙噶，系啊，系306号房。OK， 唔该晒，唔该晒 ，thank you。 个衰公，你真系同人上房啊！咁我而家点算？我点算？点算？点？即刻打电话俾 Ada 先。嗯。喂，我啊，今 甚至弊啦弊啦弊啦弊啦！ 咩事咩事？点弊法？ 你老公啊，喺酒店嗰度啊，攞咗锁匙谂住上房啊！ 哎呀，咁大胆，佢岂有似你当我死嘅？你等我，我而家即刻过嚟。点啊？ 你等啊？ 几多号房啫？306系咪真噶？即刻上去啊！ 等等， 仲等？ 佢上咗去咁耐，我惊万二成吹。 惊乜鬼啊？睇个款啊，都应该唔系第一次啦。 咁又系，咁你想讲咩啊？ 我想话，如果一阵间咧真系见到佢嗰个女人喺度嘅话，拎棒情拎棒拎棒咁样嘅话，咁你应该点做啊？ 唔使惊，我带咗把铰剪啊！ 吓，唔通你想 好唔好啊？好冇主意啊 ！No， 梗系冇，梗系冇，伤害他人身体嘅话系唔啱噶。你谂都冇谂啊！ 咁少少地啦，一系用橡筋弹佢， 咁都好啲。 不过我做唔出，我唔舍得弹，不如你帮我。 你老公我唔好啩？ 咁啊，你真系烦嘅啫。阿兰，我琴日啱啱买咗支劲辣嘅劲抽辣椒酱，日住要佢外敷内服 吓。又食又查， 系又食又查，一语咁话。我哋今次嘅行动代号，就叫做火鸟啦，火鸟行动啊 ，very good，firebird， 冇错， 好 ，firebird 火鸟行动， 好。 讲咗咁耐，唉，而家仲唔动身，我成个人兴合合啊， 我都系， 嗰度咧爆咁滞啊， 好， 上去先讲， 一语咁话，哈。 开门啦！开门啦、啊！你同我开门啦、 啊！细声啲啦！ 点细声啊？讲明火鸟行动嘛，梗系火爆火啊！全部人都要知道。哎、我而家直头想踢烂道门啊！开门！ 老婆，你嚟啦、真系几快。 蚀得你睇佢风声。 Sarah， 好耐冇见吓、啊。 喂，做乜小鹿唔镇定嘅？冇理由啊！扮噶咋？我哋一於入去睇下。 等等先。但系咧，但系入边咧。 入边啊，仲有一个人咁样系咪啊？ 吓嘛，咁聪明你点知嘅？ 唔系聪明啊， 你啲衰啊！我哋啊一早知道晒，你快啲行开啊！ 好，你入去睇下。 哦、 好，入去。 老公，老婆 B B。 石完未啊？你哋 接 吻语咩？ 好烦啊！喂，而家我捉佢啊！ 呢条脷喺我度，你翻嚟我 条脷先，你两个。 你掹翻条脷出嚟先。 佢问你啊， 你够话今晚 唔系开 O T 咩咁啊？ 我知， 你要答佢先得。 佢 掹翻条脷出嚟先啦。你够话今晚会喺屋企追埋嗰度剧噶啦？点解你又喺度啊？ 我 石完未啊？跟住讲啦。 可以话我听发生咩事？我好乱啊，好乱啊，妈！ 唔通你哋？ 唔通佢哋两个？断背先啦， 够啦够啦，系啦，唔好再估，唔好再估啦。其实今晚咧就我咧约咗阿小强咧嚟整蛊你哋嘅。 其实嗰日咧，老婆 B B 嘅闺蜜办外卖咧，我已经认得你啦，不过冇拆穿啫嘛。 其实呢一排咧，我耐唔耐睇下佢嘅手机，即系我老婆嘅手机啦。我睇到你嘅信息，原来你哋两个系怀疑我哋，咁我哋咪是但夹埋。约埋呃啊你哋玩啊你哋咯， 但系嗰日明明有个女仔翘住你只手脚，唔通你又想唔应？ 咪系， 老婆 B B 望住我，嗰个系我妹妹啊， 几时多咗个妹我都唔知 道。你有姑仔咩声？ 我冇听你讲过有个妹， 定系姑奶啊？ 突然间有个妹， 老婆 B B， 听我讲。 同埋你个妹唔系好老噶啦咩？ 嗰个系我妹妹，佢寻日攞啲手信嚟我公司，我咪请佢食饭咯。 咪咯吓，就系咁咯吓。 吓、原来系咁咩？ 就系咁咯。既然你哋又查得咁辛苦，冇理由咩都查唔到噶、所以我就今晚啊专登扮开房玩啊你哋咋？ 冇错啦，顺便都教训下你哋，两公可以互相信任噶嘛？你做咩要怀疑我哋先得噶？有乜嘢好查先得噶？ 我哋玩下 系咯系咯，玩下啫嘛。 哎呀，真系啊！ 我哋都系玩下啫嘛。嗱咁啊，所以无数啦，唔好嬲啦吓嗱吓。无数啦， 无数 啦， 咁走得未？ 喂，老婆啊，间房还你俾晒钱啊，不如我哋今晚 呢度咧开心吓 ，station 啊，好唔好？我哋唔好走啦，叫佢两个走，叫佢两个走，系啊系啊。 咦，我哋唔好似佢哋咁 都好喎，吓吓 咩话？我老公讲先， 系啊，我哋讲先 嘅喎，讲先又点啫？公平啲咯，我哋猜咯， 吓惊你啊？嚟啊 嚟啊，请亲磨教叉烧包， 切好嘢，我包你个剪啊！ 喂，唔系我揼你个剪啊！我哋三盘两胜喎， 吓嚟咪嚟咯，嚟啊嚟啊嚟啊！请亲你 哇，喺又猜， 唉，睇嚟佢哋真系有排搞啊！ 系咯，喂，不如唔好理佢哋啦，不如我哋落去酒吧饮翻杯啦， 又好啫， 啊，行啦行啦行啦， 切再嚟啊！ 一於上港台網站東澳盛事共融體，用打氣 emoji 同字句組成打氣圖像，表達你對港隊嘅支持啦！ 喺社交平台分享打氣圖像嘅時候，加入 hashtag 東澳盛事共融體，仲有機會得到運動紀念品添！ 即刻上香港電台網站 rthk.hk/olympics 東澳盛事共融體，齊打氣撐港隊！ 由教父嘅米高柯里昂。到女人香的生命退役军官， 戏入面嘅阿尔帕斯奴魅力非凡，有好多发挥机会，更令佢名成利就。但点解电影呢个舞台仍然满足唔到佢呢？历史二三时之不愿成名的阿尔帕斯奴，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今日记得欣赏不同嘅电视节目啦，差唔多咗四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啱啱听完咧就偏远人间啦，多谢阿蔡经文啊，帮我哋演出呢一个太太嘅角色 Candice 啊， 佢真系好霸道啊，我系啊，我坐喺佢隔篱感受到嗰 个磁场啊嘛，系嗰啲嗰阵气 系啊， 佢同个肚同你差唔多啫， 但系佢就嚟 show 啦，系啊，你都快啲 show 啦吓，你嗰啲一六八点样样咧，就听下星期四嘅肥强周记， 每次咧我觉得我好着数嘅，呢啲猛人嚟咧，好似雷 Sir 咧，头先我又走去偷师， 叫你 指我两度，唔话俾你听， 缩你个 love handle 啊嘛， 你谂住 我谂住摆落去我嘅计划啊，同埋上个星期阿大只仔又。就是指点了我， 即系嗰位只衣， 系啊系啊，我叫佢做 Rick Rick 嘅。 阿 Rick 好犀利，第一佢系只衣啦，第二佢自己对运动好有研究。 系啊，我都讲佢啲身几 fit 啊， 冇错啦吓。 如果我系佢咧，着恤衫去打针咧，我一定会除咗件恤衫俾佢打针， 除晒上身衫，唔使噶，先生唔使除晒衫嘅咁样。 上次你除咗条裤啊嘛，唔系咩？你话啲细路仔咁啊嘛，系嘛？ 我以为 即系做姑娘，你除诶着翻佢，着翻佢，冇嘢嘅，打手臂嘅啫， 唔使嘅，傻猪猪嚟嘅。嗱，听日咧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因为对于好多咧 DSE 学生嚟讲咧，听日又比较紧张嘅， 我 等待咗好耐啦，听日就放榜啦，咁所以听日咧亦都有位专家嚟同我哋倾倾偈嘅吓，呢个声学方面嘅专家。 我觉得今晚会紧张啲，系啦，所以大家放轻松啲，系啦，因为其实已经咩啦，物以成炊啦，所以其实应该要好好咁样去啊，即系等听日嗰个情况系点样先再算啦。 冇错啦，好啦，今日天气咧就头先听新闻啦，天气报告啦，都系话呢个风咧下昼好有可能咧就会改一号噶啦，因为已经慢慢远离噶啦吓。咁起码呢方面大家可以放翻少少心啦。不过而家暂时咧三号强风信号仍悬挂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晏昼三点钟，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嘅。 小心啲啊，小强仲有机会劈到你。 专拣你嚟， 我孖住你 一齐。 好，听朝十点钟，风骚犯人约定大家 ，OK， 拜拜， 拜拜， 送俾你有太极，留住我吧 ，Rainbow Version。 又望你多一眼，泪缓缓的淌下。又是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